早晨啊，朝早6:12，咁啊星期三嘅早上啊6:08，唔好意思啊，6月12号，唉，真系争啲眼花睇错龙添。咁啊6月12号啊，咁啊农历5月初7嘅早上，而家6:09啊，继续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啦。2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9%嘅。朝头早出边咧就唔系好觉有啲咩雨水啊，不过地下就湿湿地啊，啲湿湿立立嘅天气啊，咁啊都系嗰句噶啦。我啲住家男咧就会喺度谂啊，晾衫嘅问题啦吓，咁啊希望太阳就快啲出嚟，咁啊晒一晒啲衫，或者令到整个城市嘅人咧感觉得到咧就会阳光嘅温暖，大家咧都面带笑容去到迎接今天啊吓！早晨啊，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已经陪紧你啦。 晨光每日一格。 大家都会知道爱因斯坦系边一位啊，即系伟大嘅科学家。物理方面、数学方面咧，就尤其耍家。数学咁犀利嘅话，你根本上就系问佢咧，我谂佢就嗰啲好复杂嘅数都可以即刻咧，就可以话到个答案俾你听。咁啊，有啲叫做珠心算，或者定系唔知道，有好多唔同嘅计算方法嘅。你啲只手能揈下揈下咁样嘅。啊，唔知爱因斯坦计数嘅时候，只手会唔会揈下揈下嘅咧？嗬。咁话事有一日咧，佢上堂嘅时间咧，就喺黑板上面写，开始写啦，9×1=9。然后9×2=18咁样，好啦，跟住继续写啦，即系9×3=27，不断咧就将呢一个咧就9×以一个即系嗰个乘数表咧就写咗出嚟，咁啊写到去边度咧？写到去9×10嘅时间咧就等于91，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爱因斯坦写错咗，9×10等于90，写咗91，咁啊成班同学就哈，哎呀，天才啊，哎呀，好劲咁样。好多人咧就报以一啲嘅笑声，就喺度笑爱因斯坦，就话佢你写错咗咁样。好啦，爱因斯坦咧咁啊，等到佢哋笑完之后咧，成班同学都静晒啦咁样。咁啊，佢就突然之间咧好严肃咁样喺度讲咗一番说话。佢就话到啦，纵然我曾经无数分析过好多有关于 n 呢一个英文字母呢个代数嘅一啲嘅问题，亦都解释过咧乜嘢系几何啊，各样嘅嘢，定律啊，咁样有无数嘅人为我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掌声，受到好多人嘅尊重。但系当我只系犯咗一个微小嘅错误，我将9×10写咗91，你睇下成班同学，大家都会开始取笑我，大家都会指住我嚟笑。呢一样嘢话俾我哋知道，原来纵然一个人几咁成功都好，只要犯咗一个好轻微嘅错误嘅时候，大家都会即刻关注佢嘅错误，并且佢哋嘲笑佢。所以今日咧，想重点嘅一个位置就系、是、错误只系成功嘅一部分嚟噶，佢亦都系人类重要成功嘅一部分嚟嘅添。我哋通过错误不断去到学习同埋吸收教训，我哋先至可以不断咁去进步，完善自己嘅行为同埋思想。所以只有一啲咧就系勇于探索同埋揾出真相，甚至乎不断计数计数计数嘅人，先至有可能去到犯错。而佢哋嘅犯错嘅时候，我哋应该有更加多嘅包容。而一啲冇犯错嘅人，唔系代表佢叻噶，可能佢连挑战嘅勇气都冇，正直就好似爱因斯坦所讲嘅呢一番说话。有错误嘅时间，我哋咪净系懂得去嘲笑，定还是我哋都会寻找属于自己嘅必杀技，好好喺自己每一个挑战上边做到最好呢？ 你近来又再有空，我在防备。别发功，能勉强戒住心痛，但喉咙还在痛。你再怀旧，我也懂，还称赞我够上进，但可惜那时你都不相信。我道行都低估了你，我以为撑得起。一句为什么不找找你，我练到再倔强再绝也永没法比。求你别要如从前纯熟地碰我，要我问我为何还 人能够碰伤我，不要让我一败涂地，输得更多。我求你别说错过我，其实亦爱我，何以寄养放过我？你已仿佛有神助，一关心我已经等于在杀死我。几时前度没法子如这性白诺得意分与你当玩意，数十年后我也知，如果见你我愿意将一关过完再单打一次，我独行到底苦了你，我以为撑得起，一句为什么不找找你，我练到再倔强再绝也永没法比。求你别挑如从前成熟地碰我，而我问我为何还能够碰伤我，不要让我一败涂地输得更多。我其实亦爱我，何以寄养放过我？你已仿佛有神助，一关心我已经等于在杀死我。何还能对得起我？不要让我一败涂地，输得更多。求你别说错过我，其实亦爱我，何以寄养放过我？你已仿佛有神助，一讲起你已经等于再杀死我。 一首歌来自古巨基《必杀技》，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朝早嘅六点十七分啊，望一望出边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咁啊，大家都要准备定啲遮去到出街先得啦吓。啊，早上骤雨会较多噶，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咁啊，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随后一两日骤雨亦都系较多。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 晨光 Coffee Time。 不同的政府部门不断就努力去到为香港的市民服务嘅。咁啊，睇睇消防处在四月开始进行了一个叫做家居防火安全探访，这个试行计划嚟噶吓。咁啊，喺观塘顺安村就推行噶。咁啊，计划目标就探访144户独居以及咧就系双老长者噶。嗱，目前已经完成探访36户，咁啊即系25%。啊，消防人员在巡查楼宇的公共地方之外咧，佢哋亦都會入屋去到探訪嘅，咁啊為居民提供一啲防火安全嘅意見啦，以及咧就提供消防安全教育嘅資訊，希望咧就可以提高市民嘅防火意識，並且減低社區入邊嘅一啲火警嘅隱患。好啦，消防處咧自2018年開始推行呢個叫做風險為本樓宇消防安全巡查計劃，咁個計劃咧就會根據住唔同嘅樓宇種類啦。 高度啦、用途以及咧就系特别风险等等嘅安排，就做一啲定期嘅巡查嘅。啊，目的咧系揾出楼宇入边一啲嘅公共空间嘅火警隐患，并且咧就等一啲前线嘅人员啦，可以更加咧就预先掌握得到楼宇嘅状况，为咗一啲灭火同埋救援嘅工作咧就做好准备。所以咧就话到唔同嘅部门咧，咁啊都系不断啊，咁啊有一啲好嘅服务提供俾我哋市民噶。咁啊除咗消防处之外啦，咁我哋晨光 Coffee Time Kiki 报纸嘅时间咧，咁啊大家如果寻日有留意新闻报道，都应该会知道啦。咁就系呢一个入境处嘅新总部啊，咁啊见到咧好多都形容啊快靓正。咁啊其实咧睇翻旧嘅湾仔入境处嘅总部咧就。已经服务了市民34年噶啦，咁啊完成了他哋嘅历史使命。咁啊，寻日起咧就正式咧就去到将军澳宝邑路嗰度啊，咁啊继续咧就为市民提供各项嘅服务噶。咁啊包括咧就系有一啲叫做出生登记处啦、旅行证件同埋国籍申请组、婚姻登记处、优秀人才及内地居民组等等噶。咁啊仲有咧就系附设婚礼礼堂，咁啊新人更加可以喺呢度咧就举办呢个婚礼。咁啊之前都讲过啦，呢个婚礼嘅场地咧就。是一个好梦幻的星空的背景来的，咁所以都相当之靓啊。咁入境处处长你都话到咯，新总部未来每一日咧就能够服务大概6500名嘅市民人次噶，咁啊为大家咧就提供更加好嘅服务。咁啊，寻日亦都见到有唔少嘅新总部办理证件嘅市民咧，哇，大家异口同声赞赞赞赞赞，咁啊，新总部梗系靓啦。嗱，新总部咧。除了就是较旧的湾仔总部就脚之外，环境就更加宽敞，办理证件的速度更加快，不用10分钟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流程了，形容新总部舒服舒适服务一流这样。哇，听到我都应该想着去那里看看有什么证件要做的时候可以不用预那么多时间，因为那里劲了很多了。好啦，今次睇翻呢一个嘅新嘅总部啦，占地大概1.7万平方米嘅，咁由2座18层嘅大楼去到组成嘅。啊，原来佢哋分为咧就行政以及咧就系执法大楼。咁啊，前者主要都系一啲行政办公室啦，以及咧就系各种嘅公共服务办事处同埋职员嘅设施噶。咁啊，喺提供证件办理服务之外啦，头先提及过有婚姻啊、出生登记等等噶噃。咁啊，而新总部啊，邻近将军澳港铁站噶。咁啊，有记者咧寻日就喺将军澳港铁站嘅 B 出口报。步行大概5分钟咧，就已经去到啦。咁啊，市民亦都可以咧，就经过调景岭港铁站咧，咁啊行8分钟咧就去到嘅。咁所以你话呢一个都一啲都唔难揾啊吓。咁啊，5分钟又好，8分钟都好，咁啊，其实咧都相当之方便嘅。咁啊，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办理一啲证件嘅时候，记住。吓，关入境处事嘅时候咧，佢哋嘅新总部已经咧就去到将军澳噶啦。咁啊，湾仔嗰边嘅话咧，就睇下有啲乜嘢嚟紧啊，新嘅发展嘅时候咧，又可以同大家讲下咧。 黄爱的声线总听出有渴求，能绑手绑脚使我不要丰收。室里拘留，一直说很荒谬。我这么衷心想触及你望，身边很狠心推推搪搪阻着前进。你劝每句我也要相信，多温顺。Say you love me, but it kills me。你说生活就不得已。在地狱里纠缠，为何名为自私？然后像春节总割开我心头。鲜血跟痛苦也不休，皮肤的表面一早铺满忧愁，多痕痒的迁就，快清清楚楚解释着每次周遭的声音反反复复扰乱原意，你也有你过去的痴意。生 Kills me， 你说生活就不得意。 第一线星期三晨光城与百科， 首先听我 Jenny 李杏毅的告别煤气灯。咁啊，话说以前有一座嘅城池啦，咁啊，宋朝嘅时间城门咧就失火喎，吓你知啦吓。所谓咧就池中鱼，咁啊估唔到咧城门失火，咁啊的而且确咧嗰啲鱼咧就原本咧就喺度水嗰度游啊游啊游，游得好开心，大家都异口同声喺度纷纷喺度议论紧啦啲鱼啊，哇嗰度咁光咩事噶？哎呀上面咧就着火唔关我哋事，我哋个水入边噶噃。我估唔到咧，个故事竟然发展到咧，就系啲人啊会用城门河嘅水咧就去到救呢一个城池嘅火，就系因为咁，鱼咧就喺个干涸嘅河嗰度咧就干涸而死啦。其实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呢句说话，你经常都会记住喺个心入边学懂咗，但系好多时啲状况出现咗嘅时候，我哋竟然间冇留意。今日我哋都要特别多加留意身边嘅事情，我哋多啲嘅帮忙，多啲嘅理解，咁样嘅话就唔会有咁多遭殃嘅事情发生喺我哋身上边噶啦。早晨嘅时间6:26，呢首嘅作品佢系嚟自阿 Phil 林奕康，《波希米亚没有狂想曲》。 当波希米亚永远放逐了歌谣，说会使人堕落，人们越来越静，无动机唱作生歌的重振，霎眼再没唱片谱，成人还是当天国，儿童忘掉有音乐，只得你留着曲谱来书写你生之寄托。 Dream on， 永远有诗跟远方，人人想将你梦想生葬，你别压低梳子那份狂。 Dream on， 创造你自己的远方，如这里难于发放灵感之光，朝你心奔往。 阿菲林奕康的波希米亚没有狂想曲，时间来到早上的6:29，转头分头广播的。不是分头广播，转头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先啱，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外长对话会。王毅表示，个别国家为维护单极霸权地位，纠集盟友，大搞单边制裁，高速保护主义壁垒，将经济金融手段工具化、武器化，南北鸿沟不断扩大，但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极大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参与的包括老挝、孟加拉、斯里兰卡、哈萨克、白俄罗斯、土耳其和古巴等12个发展中国家。另外，王毅和泰国外长马里举行双边会谈，除了谈及中泰双边关系之外，王毅期待泰方为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做出更积极贡献。王毅表示，中方坚定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行之有效的地区合作架构，愿意同地区国家一起排除外部干扰，反对集团对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加沙緊急人道主義應對會議在約旦召開，加強國際社會協調，尋求有效應對加沙地帶人道主義危機。會議由約旦、埃及和聯合國聯合舉辦，出席的包括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等。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在開幕式上說，加沙地帶獲得的人道主義援助遠低於需要，提供援助亦都面临层层障碍。埃及总统塞西呼吁以色列结束对加沙地带的封锁，清除向加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所有障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百多万加沙地带的巴人面临饥饿，缺乏足够的饮用水、燃料和医疗物资。他呼吁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位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一度火警，疏散几百名的游客。在凡尔赛宫响起火警警报之后，消防员迅速到场，多名游客在社交媒体上说，在现场闻到浓烟味道。初步相信起火点位于凡尔赛宫一处正是施工的屋顶。凡尔赛宫亦都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贴文，说这场火很快被扑灭，并且重新对游客开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朝早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2024巴黎奥运，香港电台有得睇，有得听。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我是第二台他他他节目主持人陈子清。我喜欢做电台主持人，是因为可以驱使我更加努力，更加进步。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我是清洁龙阿德，保持香港清洁，揸车的你都得。 揸车嗰阵唔好礼手掉垃圾出马路，中间分隔栏同红绿灯位，以免垃圾堆积，影响卫生同道路安全。咁做仲系违法噶，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6个月。睇到有人抌垃圾出车外，可以打1823投诉或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页下载表格举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早晨，咁多位早晨。6:35，Vicky 翻到嚟啦！今日系星期三嚟嘅，睇翻个天气都系会多云。今朝我翻嚟广播道嘅时候咧，好似去咗个仙境咁样，因为好多区啊。因为咧我喺大西北咁样翻嚟嘅时候，都经过好多区。咁经过好多区嘅时候咧，都系烟雾弥漫。今日大雾啊！亦都有一种湿湿立立的感觉，不过希望这种的天气，仙境的天气不会影响大家的心情。我们晨光的团队无论是什么天气都会陪住大家的，都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早上，迎接新的一日。所以我要邀请我的拍档出来了。早晨，小八。 早晨啊，喂，即系出边嗰个天气，你用烟雾弥漫去到形容啦。 系， 其实都 好似仙境。 其实有阵时都几靓，即系我哋香港嘅山咧，最高嗰个就900多啦。咁、但系大部分嘅山咧，如果颇高或者偏高嗰啲咧，都系维持喺500多米左右啦。 系， 即系好似狮子山咁样。 啊，我想问一下呢啲天气咧，行唔行得山？ 其实任何天气都行得山嘅， 会唔会有 安唔安全啫 ？O K， 系咪？咁呢啲天咧，其实即系嗱，我先讲咗啦。其实有阵时见到啲云咧，喺大概200米左右，即系其实佢仲矮过个山。咁、你就见到。啲雲即系见到地面啦，跟住雲啦，跟住再见到个山更加高咧。其实我觉得个景致系几靓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呢一种嘅天气嘅话咧，就行山嘅话，其实就会有啲危险啦、不过而家好彩就系因为有 GPS 定位嘅，咁啊上到山嘅时候咧，即系代表我哋喺个山腰左近咧，就会突然之间好大雾，咁有机会喺个路面上面，即系喺个山间入边咧。就唔係睇得好清楚。 不過今朝呢一個嘅景況啊，我自己咧係諗起我之前去桂林嘅一啲嘅好靚嘅山水景下嘅景色，好靚。咁但係嗰邊咧又的而且確啲山係再靚啲啦，啲山咧係好得意嘅喎，啲山佢係 唔同風格啫，佢哋同香港嗰啲山。 是不同风格的、是有些特别在香港少见一点、他们是好像那些、我会形容为我们的喉咙钉、即是他们是长然后是圆然后是很多个喉咙钉很多个喉咙钉这样你明白我什么意思 不明白有喉骨的、 不是喉咙钉就是我们擘大个口望到那个喉咙钉、那个这样的、形状来的、就是在桂林看到的山、我又觉得哇很特别、去到不同的地方可以欣赏到不同的山景呢、都是令到我自己觉得啊挺开心的因为好像又学识了一样东西打开了个眼界啦所以有阵时有些朋友好像你这样、去旅行啊特别会找一两日是会去郊外一点的、偏远一点的、去看看当地的风景、其实这个呢我是觉得是很好的旅行习惯、 是啊我认识得更加多的跑友呢其实他们去到哪里都一定有对跑鞋就找个圈跑一跑他们那些一跑就跑40多K 那些 我记得那时候呢、我在桂林呢我跟另外一个外国的朋友啦我们是在 hostel 里认识的、跟着我们就、不如我们尝试一下行行附近的山啦、我们行的时候是的而且确 诶，嗰对佢哋啲山咧冇我哋香港咁多楼梯级嘅，佢真系泥嚟嘅，然之后山路咁样嘅。咁你真系行嘅时候咧，去到一个位咧，见到一个伯伯，咁个伯伯喺度做咩咧？原来佢就系修葺紧，应该话兴建紧啊，唔系修葺，兴建紧嗰啲楼梯级啊。 嗯。 咁跟住佢就话哦，其实我喺山上边咧，已经可能住紧第二年噶啦，咁样。佢话咧未整完咧。佢就唔会落山噶咯，系、 哦、 啦。咁喺过程之中咧，同佢倾偈， 系咪冧心判咗俾佢成个 project 噶？ 其实我又 未做完， 点 解佢未整完 想 落山咧？ 我想话，因为喺我去桂林，我就系去过桂林嗰边行山咁样啦。咁行嗰边山咧，佢有讲嘅，佢话佢哋咧，如果收葺好之后咧，如果你要去行呢一个山，去到某一个高峰位。可能佢就要收少少嘅叫做过路费咁样，因为系佢负责嚟到去收葺，其实真系好似外国嘅洗手间，洗手间咪要俾钱嘅去外国。 合法噶，佢唔佢嗰个。 咁我又冇问到，因为佢系我有问过咧，就系原来好多个山都系咁样嘅，系啦。咁跟住就系好似外国嘅洗手间，可能就系外判咗啊，有个清洁姐姐，佢就负责洗呢个洗手间嘅。 系咯。 咁你每一次入去咧，你就要俾五毫子咁样。 系啊， 系啦， 但系洗手间就明啦，过路费呢、這 个唔系，其实就系因为得佢系去整呢一个嘅楼梯级啊嘛。 咁但系我哋唔知道个山系咪佢，亦都唔知道嗰个楼梯系咪、 哦、 一个系啦。 咁呢 个 我就真系唔知 道， 呢、這个真系唔知道。 系啊。 咁然后咧，佢就话，我就有问佢啦。啊，咁你两年都唔落去，你够食噶啦，你够住噶啦。跟住系噶啦 ，OK 噶啦。咁真系见到佢侧边有啲蛋啊咁样啦。咁、啊、反而咧，可能因为好少人会喺嗰边经过或者去行山啊，佢反而对我哋好热情、啊。 嗯， 咁佢就觉得啊，好似有人同佢倾偈，可能真系两年喺嗰度冇人同佢倾偈啦。咁啊，同佢倾偈先知啊，原来我嚟自香港嘅咁样喺嗰边过嚟咧，就去旅行咁样啦。咁跟住佢就好热情，佢仲送咗个喺附近有啲山，佢有种嗰啲嘅植物啦。同埋水果，佢仲俾咗一个碌柚我咯，跟住我话唔使啦，唔使啦，跟住佢就唔得，你拎，你拎，你拎，咁我就觉得啊，好得意啊，即系喺旅行旅途之中能够有呢啲咁样嘅经历。 我喺香港有唔少嘅行山朋友啦，有啲佢哋都好中意参加义工嘅工作嘅，咁佢哋有部分工作咧就系抬石头上山，然后喺个山上面就收葺嗰啲嘅山路嘅石头，嗰啲石级啊。系啦，咁佢每次其實個進度係好慢噶，因為你要冚啊、鑿啊、砌啊，跟住再做測試啊，咁但係每次係好辛苦嘅，但係佢哋都覺得開心，因為個山佢哋中意行嘛。 嗯，係啊，我覺得其實如果喺呢啲時間咧，即係見到啊有多啲人幫手就好啦，因為始終呢啲工作即係收葺嘅工作咧。都唔簡單、 嗯、 你都叫做係要係户外工作啦。如果多啲呢啲義工咧，我諗我哋香港可以有多啲唔同嘅山咧，都會更加靚。 有係啊，再多啲啦，係 再多啲， 再多啲 係啊。嗱，我哋扯開咗少少話題嘅，其實今日主要咧係想問一下小白有冇學過跳舞嘅？ 跳舞啊？ 嗯， 冇喎、啊，功夫有學過， 即係嗰啲霹靂舞啊。 冇啊， 街舞啊， 冇喎、啊， 芭蕾舞、中國舞都冇。 但係試過有一次， 你仔仔一冇話想嘗試想學 舞個裁判唔知點解揾咗我做。我都同佢講唔識嘅喎。hey, 你用你的觀感去感受， 從一個觀眾嚟到去睇，究竟佢吸唔吸引到你，係咪啊？可唔可以令到你啊好想望佢哋跳舞呢咁樣 我都幾得意啊！ 咁我想反而。问下你嗰个经历系点样嘅咧？你要去评分，然之后佢会问下你啲意见噶嘛？咁你点写啊？ 实写到嘅，系啊， 又系唔会， 咁咪写唔到啊？ 实得你会点样形容咧？好整齐啊！ 唔系啊，街舞咁啊，一个人嘅，佢 battle 噶嘛，系啊，佢哋 battle 噶嘛，咁可以讲翻佢哋對方點樣去到咬，即係咬緊嗰啲舞步嘅時候咧，另外一邊點樣去到用呢個舞去到克制佢，做一啲更加高嘅，例如呢個動作，佢嗰個用嘅腰力啊，或者佢身體嘅平衡點啊，佢用埋膊頭呢啲，其實你咪一路睇嘅時候，你一路去諗咯。 你有冇 好忙 啊？ 唔係咁啊冇，咁我都分析得好好嘅。 呢啲都分析得啱。係 啦， 即係你唔係分析佢嘅舞步啊、哦，你唔夠力喎、啊、咁樣嗰啲，你係 都要嘅，嗰啲都要嘅，都要㗎，係咁你睇到㗎嘛。 哦， 係啊。做咁多年人，烂船都三分钉啦。 好搞笑，唔知点解啲仔仔有冇话想同你讲话学跳舞嗰啲？ 佢都冇喎，佢、 哦、都系冇呢一方面嘅想。 佢而家足球小子嚟嘅啫，佢而家。 O、okay, K，、啊、我自己细个咧有学过芭蕾舞啦，有学过中国舞啦。咁、 啊、 其实咧，我嗰阵时唔知 霹雳舞冇学过啊。 诶，冇喎，又冇喎。咁我记得嗰阵时拉筋拉到好痛啦，但系我系为咗啲乜嘢嚟到去学咧？我系睇到人哋跳嗰啲中国舞同埋芭蕾舞咧，有嗰啲技巧鞋啊，嗰啲芭蕾舞鞋。 天鹅湖 friend 啊嘛。 系啦，我觉得好靓。咁咁嗰阵时就叫妈咪话，我想学啊。咁但系当然好痛啦，拉筋。咁然之后就当然学咗几年就唔得啦，太痛啦，好攰啊，冇呢个恒心啊，细个。咁但系咧，点解讲开呢个芭蕾舞鞋呢竟然在呢个2024年的春夏天啊， 嗯， 佢竟然兴芭蕾舞鞋喎， 啊，系啊， 系，哦，即系女士啊，女士兴芭蕾舞鞋喎，咁佢呢个芭蕾舞鞋系点样嚟嘅咧？佢就话其实芭蕾舞鞋咧就系平底鞋啦，咁就系个头咧就系圆头鞋啦。 其实有少少似我以前细个学太极嗰对鞋，即系叶问嗰 对鞋。系啊，其实类似咁样啦，白色咁样咯，咁但 系 厚少少嘅。 嗰个就男装版咁样咯。 嗱，我唔知道男士今年系咪兴芭蕾舞鞋， 我嗰个就叶问鞋， 叶问鞋系啦。咁佢就话啦，原来今年咧女士咧就系兴呢一个嘅芭蕾舞鞋，咁仲会有第二个名叫做娃娃鞋，咁咧就系可能系有一啲渔网嘅形式都有嘅，即系 争都系平底噶， 平底嘅，少少少少。少少争啦，都有少少嘅，咁你又唔可以话冇晒嘅。佢始终你我哋做得鞋咧，又唔真系可以，因为其实芭蕾舞鞋咧系有少少唔同噶嘛，同正常嘅鞋，佢比较薄啲噶嘛， 系啊， 然之后系软身噶嘛，系佢货你就系俾你可以好灵活咁样。 而家有啲生鞋嘅生产商都做咗类似嗰啲嘅忍者鞋， 系，但我哋出街始终都有翻个厚度嘅。 嗰啲出街噶， 系啊， 系啊， 咁我又唔知忍者鞋，等我去留意一下个忍者鞋先。咁但系。其实最主要咧就系想同大家讲下，今年咧兴呢个娃娃鞋，唔知道男士其实你接唔接受到呢种款嘅？ 我着叶问鞋衬佢咯， 好好啊！如果另一半，我知啦。虽然母亲节过咗，之后咧你都可以试下尝试下送呢款嘅娃娃鞋。 呢个世界嘅节日何其多啊，系咪？ 唔系 呢啲咁嘅礼物嘅 list 呢个待定袋先。 系啦，唔系你父亲节啊嘛。父亲节你送一对俾自己，你就话仔仔唔使啦，太太都唔需要为我预备，我自己预备一对叶问鞋，跟住咧你又可以预备两对叶问鞋俾你仔仔。 父亲节 芭蕾舞鞋就 你俾我静静地坐喺码头嗰度看海得噶啦， 天鞋裤都上现啦。好啦，咁所以大家如果都想睇下紧贴下我哋呢个2024嘅潮流咧，今年女士啊吓，春夏天兴呢一个娃娃芭蕾舞鞋啊。 才进一步，令我顿时憧憬美好。直到满了，又退一步，没有表情，无名确态度。否可心知，这有人说谎，谎话使我错认光。唔但亲历几次，以为寻觅到。梦魂爱着谁，似眼不安。我已经看穿情愿，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反复心软，逃避那一句，逃避到心已碎，藉口都一堆，对门无尽畏惧，我却不说穿情愿，盲目地受骗，扮作得到温暖，寒流再打算，别要多讲半句，望太久心会去，不想去面对。我终于知道那道曙光，指出于我够大方，被你抛于海里，纵然无力靠岸，还为你护航护到天光。我已经看穿情愿，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反复心软，逃避那一句，逃 手边伴出得到温暖，寒流再打算，别要多讲半句，望太久心会去，不想去面对。其实你施舍过我浪漫算高尚，凭权利牵制我，只得我顿堪心痒，更会妄想结果能为你拍掌，心酸却想再留恋，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不肯中断，无奈我心太远，无办法走太远，只好兜多圈，兜到神志都操乱，辛苦却想再留恋，难目地受骗罢就得到温暖，门前雪多一寸，只怪寂寞完全划破心坎那段，怎洒脱行远，岸已经很远，浪里总气喘，只可以自愿。 来自洪卓星的《你不是我的岸》，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咁今日嘅天气预测都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都会有雷暴，要注意啦。呢、這个时间听听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啊，朝头早嘅 KOL 继续咧就揾到啊花艺师安安上到嚟嘅。早晨啊，安安。 早晨。 上次你介绍咗一个麻醉木咧， 系 日本奈良啊，啲鹿就唔食嘅，因为啲鹿就有饼饼食啦。 系啊。 但系啲鹿咧都好中意观赏嘅麻醉木，香港咧其实都有嘅。仲有冇其他都系嚟自东洋呢个地方嘅？咁啊又觉得喂啲花啊真系唔错。佢哋因为花方面咧。佢哋都幾有心思去到整靚。 係啊，日本人啲花其實佢哋中意嘅花嘅品種咧，同我哋即係大陸啲唔同。有陣時候可能特別偏向於細粒啲啦。誒、啊， 佢哋中意 簡潔啲。 佢哋中意嗰種咧係好簡單嘅味，唔係嗰種哔哩吧啦大紅大紫或者放出嚟。 同埋嗰個球好似又花球又唔中意太大嘅花冧啊咁啊，佢哋中意啲細細少少嘅嘢。嚇咁啊！今次我哋介紹係日本吊鐘。 日本吊鐘。 嚇、啊。咁吊鐘講明吊鐘啦，咁即係其實即係個鐘咧吊即係倒轉咗擺咁樣嘅嗰個花，咁佢係細細粒嘅花冧、 嗯， 其實佢似咧喺日文裏邊咧，我哋叫做好似係燈台， 即係佢哋打更嗰啲， 係啦， 三更啦、四更啊，就拎住嗰個咁啊個燈籠嗰一隻，其實佢呢個有啲似嗰啲係咪似吊鐘花，唔係直接吊鐘花， 係啊，咁叻㗎啦，其實好多人都混淆佢哋咯，但係唔係一樣。 其實我本身真係好叻 㗎。佢係啦， 你冇啦，你笑完你俾磨應下。 我真係係咯，其實有啲似啦。咁佢係杜鵑花科嘅，咁屬於係佢好實，你見到嗰張相咧，其實大部分都係白色嘅，但係咧亦都有混種咧，就變一變有紅色。 我而家見到這個呢個咧，就真係好似一個個嗰啲。我其實我就咁望落去咧，除咗似吊鐘花之外咧，仲似係嗰啲紫天蕉啊，嗰啲一個個嗰啲咧，係、哦、咧一個個波波嗰啲啊。 嗱，我話俾你聽，這個花冧咧，其實係四五個花冧係住埋一。喺一支框里边嘅，咁、那个花冧其实好细，有指甲咁细嘅咋，咁佢颜色系洁白为主啦，咁、但我哋有阵时成日见到嘅呢种吊鐘花咧，其实如果喺香港啊或者咩都有咧，就未必有花嘅、哦。我哋主要我哋切花我嚟咧系做攞佢个叶嘅，因为佢嘅叶咧系可以我嚟做花花束啊，或者系一束一大扎咁样摆个花樽度咧，都已经好靓。佢、叶片都系好细嘅，咁、如果你話吊鐘花係出會生花咧，其實就一定喺泥上面咧就容易會見到有呢個吊鐘花出嚟咯。咁、我哋話要吊鐘咧，日本吊鐘其實我哋主要都係攞去個葉啊、葉材個框啊，呢、個咧叫做哇勁，係葉材界嘅 Hermes 愛馬仕，即係話佢好貴，靚嘢嚟嘅。係啊，通常用得呢個做花都好貴嘅。 好貴啊！ 係貴嘢嚟嘅。 有冇少少 價錢參考一下呢、這個。 日本嘅葉菜咧，其實本身葉菜唔好講日本啦，葉菜係貴過花噶嘛，啊、即係如果你摘花束、啊，大家可能不知 道即係葉係貴過花。 係啊，葉係貴過花。 咁、哦、奇怪㗎， 可能每一束一扎葉都已經百幾蚊嘅，但係花可能幾支都係十幾蚊支嘅啫。咁、 嗯、 所以呢個日本吊鐘花嘅花嘅嘅葉咧，其實係好貴嘅。咁、 啊、 但係佢好靚嘅。 但係佢喂整一盤咁樣，例如係。普通擺台頭嗰啲， 二百蚊咁咯，即係呢啲咁咯，我俾佢張相嚟噶，一抽咁樣咧，擺喺度就好靚噶啦。 即係呢個咧就大概係一個普通擺台面嘅花樽啦，咁啊即係 好大棵咯，成棵樹咁擺出嚟、 啊。哦，咁啊要坐台坐地噶咯喎，你嗰、那個。 你中意得嘅，可以坐地嘅，但係其實有啲花咧係你啲葉材咧，你剪細咗就唔使坐地噶啦，你可以剪個框。 哇，好深噶喎！ 又或者係係啊，因為你可以將一棵大嘅，例如我。簡單啲講，當係一棵樹咁嘅樹枝，一抽好大抽。其實如果你話你個花樽係得細嘅，你可以將佢剪，跟住分支嚟剪開佢。咁、 嗯、 你剪幾枝嘅時候，你屋企細，你唔需要成棵擺、 嗯， 你可以幾枝幾枝擺噶嘛。將、 嗯、 買一棵翻嚟，將佢剪細佢咯。 咁啊，都幾靚啊！呢、這個咧啊，香味啊，嗱，價錢我就知道佢可能貴少少啦， 貴少少 係啦。咁但係佢。香味有冇啲佢譬如功能啊驅蚊啊咁樣有冇噶呢個？ 冇，但係咧佢咧擺得幾耐嘅。通常我發覺咧，而家發覺啲貴嘢都擺得幾耐，大部分啦、啊 嗯、 有啲就另計售球，可能八十蚊一個都係擺得幾日啦。咁、 嗯、 但係大部分貴嘅花材都擺得耐啲，呢、這個可以擺三四個禮拜嘅應該都。 嗯，三四個禮拜，即係貴都貴都。有呢個價值喺度喎， 係啊係啊，咁、啊、如果係粉紅色嘅話咧，我哋會叫做咩？粉色水晶燈，即係好靚嘅。其實如果你見到，你諗下當一盞水晶燈咁樣， 嗯、 即係四五朵細嘅吊鐘花組合埋一齊，好似一個我哋叫做水晶燈咁樣 ，mirror ball 係啦，嗰啲咁樣。咁、啊、但係葉有兩種玩法啦，一係就淨係買個葉材翻嚟啦，咁、 啊、 可能其實 喂，但買翻嚟唔係個聽眾識整噶嘛呢啲。 哦，唔使嘅，其實花開啲姐姐都會教你整。其實，不過如果你中意呢個葉材咧，係獨特品味嘅表現，因為全部都係葉咧，有一部分嘅女仔係中意自己擺葉比較，係唔中意。 就你 都 係嘛？ 我中意擺花葉，我兩個都中意嘅。 花藝師嘛， 我兩個都中意嘅。系啊，咁你其实佢嘅都系需要多啲水嘅，咁、 嗯、 所以如果你买摆公司都 OK 嘅，其实， 嗯， 因为佢可以够大咧，咁啊够型啦，咁、 嗯、 花咧，如果你其实你花开拣嘅时候咧有两种嘅，唔、 嗯、 系一定全部都有花开嘅，咁、 嗯、 你拣佢个枝叶，净系拣枝叶嘅话咧，咁其实你系可以摆 conference room 啦，咁、 嗯、 你有啲即系生长到花出嚟嘅话，咁你又可以将佢细细地，因为佢好细啊嘛啲花篮、 嗯， 可以摆喺台头啦。 佢、嗯、如果衬满天星。嗰啲又會唔會都 OK 嘅？ 啱，後來可能冇提過滿天星，但係呢個應該唔係好啱，但係都可以嘅。滿天星其實百搭嘅、 啊， 不過唔需要，因為影響到佢雖然獨立擺。 哦， 咁同埋咧，你又問我花語啊？我有 search 到有嗰啲，你又問啦，冇呢個係誠實啊，花語。 誠實啊？ 係。 點解吊鐘花？ 唔知 點解會係誠實咧？ 唔知道人哋日本人係咁話，佢係誠實咯。 哦， 佢個花語就係誠實。 喂，咁如果擺喺公司嘅話，即係都幾好喎。 同老闆講，我好誠實咯。 係咯，即係代表可能喺個公司嗰度就哇，呢個公司就非常之好啊！佢有信譽好啊，各樣嘢咁樣。 係啊，嗱呢個咧就要記住，佢咧上次講嗰咧就曬少少冇所謂，這個、呢個咧就唔可以暴曬，咁、 嗯、 就千祈唔好喺冷氣機度直吹啦。咁、 嗯、 個葉咧，因為佢係葉材啦，如果你買到翻嚟係好大棵葉嘅話咧，咁你就喺葉面度噴多啲水啦。 嗯， 令到佢系增加佢个湿度啦， 系 咁样咯， 嗯，都唔错啊呢、這个花， 系啊，但可能喺日本咧，如果你日本旅行咧，就成日都会见到啊，即系你去嗰啲日本嗰啲叫做温泉酒店， 温泉哦， 其实成日都会见到咧， 即系啲古色嗰啲 庭院式嗰啲。庭園式、嗯、即係以木為主， 和色啦， 和色即係木為主嗰啲咧，突然之間可能有啲餐廳都會，如果以木為主嘅地方，都會擺一棵呢個 吊鐘， 係啦，一本吊鐘喺度，係擺喺個葉啊，有啲花亦都會令。 係咪花道嘅一種嚟㗎？其實呢 都係㗎，呢個係㗎、 嗯。 有陣時你可能食日本懷石料理咧，佢可能會剪一個吊鐘花，可能擺喺度其中一個，你知懷石料理㗎啦，佢好靚意境啊嘛，意境菜最早一代嘅意境菜啦， 意境菜。都唔錯， 係 呢個好 同花有關係， 同花有關，好啊！咁我哋睇下有冇機會可以試一試呢個日本吊鐘，雖然個價錢又貴少少啦，不過都擺到成個月嘅。 呢個我相信有得賣，因為我係記得我好耐之前咧，但唔係成日有咯。咁啱喺日本比較喺香港比較貴少少，專賣日本花嘅鋪頭係有得賣嘅，花去。 好，咁大家有機會揾下呢一個叫做日本吊鐘，唔該曬安安，拜 拜。 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1至3嘅水平，系属于低噶。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咧会有雷暴，而早上咧骤雨亦都会较多。而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炎热，最高气温咧去到32度嘅。而家我哋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咧就会分途广播噶咯。如果想留翻喺晨光第一线，就记得留翻喺二台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知会唔会落雨咧？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7:09嘅时间啦吓，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嘅，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入边咧，由6点开始咧都有白元浩喺度啦，有 Vicky 喺度啦，咁样嘅。 Hello， 早晨。 冇错，早晨，早晨，7:09啊，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有阿 Didi，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Didi。 系咁啊 ，Didi 喺度又可以倾下偈啦吓，不过先睇睇交通嘅情况先。 我真系好想讲你头先咪后讲嘅，不过讲得真系好精彩嘅啫，讲得。交通先啦，咁啊有个水管 交通都唔好讲喎， 讲少少咯，因为好惊啊，去 Vicky 你惊唔见到？ 小白第一次惊， 你知我啦。 讲交通，讲交通， 我又好直言嘅，讲唔讲啫？我见你眼神望住我。 讲交通先， 咁讲交通先啦，最重要呢样嘢啊，咁啊提一提大家啦，一个水管紧急维修啊，喺呢个九龙湾嘅宏照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长业街嘅快线咧就封咗噶，咁啊经过小心啦。咁另外啦，路面方面咧都系嗰个樽颈位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兆康港铁站嗰段咧就比较慢车嘅。咁上个礼拜咧，我晨光天文台都讲过噶，大王爷宝诞巡游咧、 哦、 有封路啊嘛，今日系12号嘛，由上昼嘅9点至到上昼11:09啊，大家记住啦。咁大埔一带咧会实施间歇性封闭。 今日 系间歇性封闭。 你知唔知上次你讲完之后咧，跟住我系行开呢一个大埔个天后宫同埋个对面个球场。系啦，嗰、那個球場應該都係封噶啦，今日。跟住仲有就係嗰個大王爺廟，即係嗰個吐露港入大埔嗰個交界位咧，係啦。咁我行過嘅時候都特別多加留意佢哋啲搭棚啊，同埋搭棚有陣時咧，我哋睇咗佢搭棚算噶啦嘛。 嗯、 其實搭棚入邊有人哋有寫到字噶，咩大王爺寶誕咁，其實可以睇下嘅。 係啦，都幾多嘢睇。 係留意翻啊！ 朝頭早9点至到11:09，不過佢就好在間歇性封，全線封。上晝9点開始 到11:09， 係啦，冇錯。咁、 哦、 留意翻啦，封咗邊條路呢？就係廣福道啦，就近住油站對出一帶啊。因為我唔會講即係好似運輸署咁，乜乜介乎乜乜乜太過複雜啦、 啊。 廣福道近住油站嗰一帶啦，廣福道嗰度幾個油站，我記得係咪啊？ 係啊， 係啦，咁 有加氣站都有。 係啦，其實氣站啦、油站都有啦。咁總之嗰段路啦，同埋丁角路就來回方向近住海寶花園啦。安慈路就去太湖花園方向，唔係太湖花園封啊。安慈路去太湖花園方向，近住海寶花園一帶啦，同埋安祥路近住大園村一帶咧，都會封嘅間歇性。咁大家留意翻呢度嘅封路啦。 即係喺呢個天后廟。嘅附近嗰一帶咯， 咁但係咩路咁都講下俾大家聽啦，咁知道原來自己住咗咩路點啊？我西號， 哎， 未啊？ 你講完啦，交通 講完噶啦，即係急不及待講。 係啦，咁啊出邊咧仲有啲雨水啊，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啊！咁啊，跟車又冇咁貼喎。 嗯， 係啊，呢啲天啊嚇，咁啊，因為個地下又有少濕啊，又唔係落好大雨啊，又容易，因為佢又唔係好多陽光咧。個人咧就容易咧就猛整啊，揸車 唔好咯，咁個心態就唔好啊。當落雨嗰陣時，你咪諗啊，我買咗把新嘅遮，落雨咧 係啊， 係 啊，係 喎、 啊啊啊啊， 買咗新嘅水鞋又可以著鞋啦。 係喎、啊，小朋友好中意著水鞋嘅， 係 啦、 啊，係 啊, 啊, 啊, 啊, 啊， 我細個又係啦，咁而家仔仔都係細個啦，咁都係中意著水鞋，著水鞋就可以踩水氹，唔著水鞋踩水氹咧就會俾人鬧。 我都好中意著水靴，好靚啊嘛，著到好長咧，好似 boot 咁著到上身。 我已經我幾十年唔係幾十年十幾二十年冇著呢一個靴啦。 男士係 少啲， 真 係 少啲 啊。 係啊，男士可能真係踢拖跟住就算㗎啦。 踢拖 係啊，你還要即係我掂個心態就係，反正都濕㗎啦，我選擇拖鞋。 嗯， 系啦，跟住一有啲咩事，成只嘅咧去洗，即系 方便好多， 方便好多。 唔啦，啲男仔同女仔去取向， 唔使襯衫嚇。 點啊，愛妻號，我 又有 啊，真係好想爆出嚟 嘅。講翻交通嗰啲嘢啦。 我覺得 Lily 個心咧，好想繼續前進。 我真係好想前進。 冇啊，冇冇。 幾想我老公同阿小白啊？ 你準備咗啲交通消息噶嘛？ 交通消息梗係講啦，講下你咪後啲嘢都開心。 又講。 唔係，其實啱嘅。做一個老公嘅話咧，應該去諗下點樣去令到個老婆開心。係係， 互相維繫都好緊要嘅。 但係我覺得好少男性咧，好似你咁有心思啊。因為我其實都幾中意識朋友啊，我身邊都圍繞住我仔啲同學嘅媽咪啊，個個都話：嘿，我老公啊冇曬心思，結咗婚之後淨係成日喺度睇手機，都唔理我嘅咁樣啊。哇，估唔到啊！ 睇手機其實呢個年代就大家都會。抱怨噶啦，另外嗰個都係掛住睇手機，不過都諗下， 啊、 其實自己都睇手機啊， 睇就 OK 嘅，但係睇點樣分配時間咯。但你話如果長時間由放一放工翻嚟睇到食飯，食完飯又睇，睇到瞓覺，咁你覺得正常咧？ 而家 非常唔正常。 而家啲電話最大問題係咩咧？嘅智能電話啊嘛，佢乜、都做到，即係揾料又可以喺個電話度做啊，跟住你打電話揾人又喺電話度做啊，所以有陣時咧，我曾經喺屋企咧，無論係復 message 又好，或者做其他都。我攞翻部電腦出嚟，即係你明唔明個分別啦？ 快 好多， 即係唔係快好多， 眼睛好多。 即係人哋會覺得你而家係做緊嘢，而唔會覺得我喺度 hea 緊同埋眷戀個電話。 你嘅教法真係唔好嘅。 不過我覺得玩電話咧都真係無可避免嘅啦。 係啊， 食飯嘅時候就真係放低。 係咯，我好討厭。 真 係 放低電 話就好討厭。係啦。而且家庭聚會一家人食飯係咪大家傾下偈咧？ 係。 其實人與人之間冇咗個溝通同交流咧，好弊嘅。 係啊。 所以我贊成我自己都成日睇電話，唔好話唔睇電話，但係你適當嘅時間睇電話咯。咁你臨瞓覺之前啊，嗰一兩個鐘頭啊，放低個電話，大家傾下偈都得嘅啫。我覺得咁會好好。 不過現代人臨瞓之前係中意煲劇。 所以咪唔好咯，唔係現代。人啦，其實而家我自己覺得啫，總之就抽少少時間，大家溝通一下，好似小白咁樣，諗下啲新意啊，係咪兩夫妻維繫下感情啊，幾開心，我覺得真係唔錯，係咪？依家又望住我嘅， 係啊，幾好啊，咁樣 好。 Vicky 有咩辦法啦？即係維繫下兩個人嘅關係啊，生活啊咁樣。 食飯一定唔可以攞手機出嚟咯。 即係你屋企全部都係食飯就唔攞手機。 其實又唔係嘅，大家都可以擺喺度，但係就唔可以不斷係真係攞住個手機煲劇咁樣。 煲劇喺度食飯， 係啦，我覺得呢個 其實煲劇一齊煲咁又得唔得咧？ 唔得，大家中意睇嘅嘢都唔同。好似我仔中意睇嘅嘢，我睇嘅嘢同我老公睇嘅嘢完全三個都唔同嘅。 但係電影反而咧，我就 嗰啲處境劇，你見唔係一家人一齊睇咯？ 冇處境劇睇。 唔係喎，但係食飯嘅時候，我又覺得一齊睇一套戲或者睇劇幾好嘅，因為大家可以喺過程中，因為大家一齊。進行緊一樣嘢，大家共同發生緊一樣嘢，咁喺大家會傾下個劇情啦。啊，點解嘅又會多咗個話題？ 我屋企都唔得嘅，而家呢個情況，因為譬如即係好似 Didi 咁啫嘛。阿仔又中意睇嗰啲藍色機械貓咁樣，或者睇嗰啲偵探動畫咁樣。 係冇錯。 咁我真係唔想睇嘅，唔係話我唔中意。 即係好似我先生睇同我睇同，即係真係三個都唔同。但係一齊睇係開心嘅，但係呢樣機會少啲。 或者互相就下，今日咧就睇卡通片，第二日咧就睇其他。不過小白個細啲， 係可能細個 大 啲 咯。 細嗰啲唔通叫佢就我咩？係 啊 係 啊 係啊！我無端端啲就可以。 我想睇嗰啲武侠小说改编嗰啲古装剧嘅，我想睇《降龙十八掌》，佢真系望住，跟住佢又唔讲嘢，又唔想睇。 可能佢系咁问你咯，爸爸点解会咁？ 问都唔问啊，净系话唔想睇啊咁样。 佢都唔知爸爸睇。 仲喺度问啊？唔问噶啦，小朋友唔即刻同你讲表达噶啦，即刻我唔想睇啊！我要睇翻边个边个咁样。 Vicky 讲样嘢咧，一齐去睇电影就得。 系啊， 不过睇电影都唔啱，唔系你可以陪小朋友睇咧，同我哋一定要牺牲啦，做父母。 系 咁一齐去睇咧，就可以坐定定睇咯。 睇小朋友睇嗰啲咯。 系啦，要陪佢咯。 我都唔可以带小朋友睇即大人 唔 會睇， 唔 得噶。 佢 有 好似你啊， 有好多嘢問，好多嘢問嘅，嘈到人啊嘛。 我哋點小朋友點可以跟小朋友睇啲咁浪漫嘅愛情片啫？你中意啲小白，小朋友唔中意。 Didi 到最後都係帶翻去浪漫。 我同啲屋企人睇《九龍城寨》。 哇！哎呀，好驚啊！哇！ 拳拳到肉嘅， 系咯。咁呢啲小朋友就唔啱睇啦， 唔啱睇。 同啲朋友， 大人都唔系个个啱，即系中意暴力嗰啲，唔系话中意暴力，即系中意功夫嗰种格斗嘅话咧，咁入去睇真系一流啦。 但系功夫得嚟都 OK 嘅， 系啊，有好多即系 人情味 啊。 我唔知爹哋有冇睇啦， 睇咗啦，即刻睇啦，人情味 系啦，即系睇翻好人情味啦。 我中意睇人情， 同埋睇翻好多以前细个见过嘅 poster。 冇错啊，你都觉咧，所以点解咁收得就 系 咁解。 系啦，所以点解政府都话要将个报警留翻低咯？ 系好笑啦， 系 好好睇啊！ 因为大家都喺入边揾到以前嘅感觉嘛。 人情味好紧要，其实人与人之间嘅人情味咧，我觉得系好紧要嘅。 啱啱啱啱啱， 我都觉 啱啱。 所以啊，提一提大家嗱，人情味咧，我都带少少啊，有时间嗬。 吓，有讲到 睇呢个故事啊？咦，咁即系几时？ 即系仲有啲时间， 仲有少少时间。 我又唔好识睇呢个时间， 唔使特登俾爹哋睇，我哋自己知得噶啦。 唔系啊。我都唔係好明睇嘅。 你咁上下又圈啲啲， 系啦，圈我理解。 佢又講緊嘢，唔使做咁多。 佢寫緊呢個時間，我都想理解一下。OK 嘅，佢清晰嘅 ，Vicky 嚇。咁又唔好咁講，每日表達方式唔同，總之做出嚟冇錯 ，OK 啦。咁我想講下啦，其實咧兩個月前咧，我哋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咧都講過嘅的士嘉許計劃，有冇留意到啊？ 有， 係啦，係夠鐘你圈我啦嚇。咁但係咧，點解今日再提大家咧？因為咧仲有兩日咧就係星期五截止投票啦，所以提大家。咁咧，所以。大家盡量咧就把握呢個機會去投票，仲有兩日截止，其實就兩個月嘅時間嘅。咁但係你知啦，人嘅好得意嘅，唔到最後咧都唔去做嘅， 係 喎。尤其是投票嗰啲緊要嘢都係，我就好唔主張嘅。係咁啊，緊要嘢更加唔應該臨運做啦。咁運輸署咧就為咗積極去鼓勵咧的士業界啦，所以提高呢一個嘅服務質素啦。就其實咧喺1999年咧就已經成立咗呢個優質的士服務嘅督導委員會，包括其中一項咧就係舉辦呢個的士嘉許計劃嘅。咁大家。留意啦，仲有兩日截止嘅啫。 好， 咁呢個的士服務計劃咧，就係喺2023年正式接受公眾投票，意思即係話由2023年到今個月嘅截止日期啦。咁好啦，原來嘉許計劃咧，一共咧又設有咧24个獎嘅喎。咁大家咧，咦你料我好啦，我就講快啲啦，就留意翻運輸署呢個網頁咧，就見到噶啦。咁咧撳入去第一版咧，就會見到投票嘅。咁大家咧就可以嗱睇翻嗰啲司機，或者咁啱你搭過嘅，或者係你中意嘅，覺得佢嘅內容，因為有寫佢咩原因咧。是被人哋加佢嘅， 明白。 所以大家留意翻運輸署網頁就即刻睇到嘅，就係咁啦。 好，唔該曬 Didi。咁啊，出面天氣方面29度，相對濕度86%嘅嚇。咁啊，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嘅。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留咗喺晨光大学入边，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婷医师。早晨 ，Tracy。 早晨， 早晨，早晨。 今日咧即系特登有女士喺度咧，就要问一问啦。咁啊，到底中医嘅角度嚟讲啦，或者中医嘅技能方面，可唔可以做到就系养生一定得噶啦？美容咧又唔知得唔得咧？咁啊，要问一问 Tracy， 可唔可以做到呢一方面噶？ 其實是做到的，因為現在都越來越 hit， 我可能大家坊間都有聽過有些人說、做針灸啊那些可以幫手，譬如、處理一下一些譬如一些、斑啊，處理一下皮膚粗糙啊，或者一些、譬如說一些皺紋，少少都 OK 的，是啦。咁當然呢啲係真係美容方面啦，咁當然有一啲譬如話啊，面可能有啲暗瘡啊，或者有啲譬如過敏嘅皮膚啊，或者有啲黑眼圈啊嗰啲，其實有啲咧都會揾我哋去處理嘅。 係啊，而家真係 幫到手，係啊， 係啊，而家係直情啲美容院咧有一個部門咧係中醫部嘅，即係即刻就揾中醫去幫手。所以咧，我覺得我都好有好多美容問題想問下 Tracy， 譬如咧，如果我嘅皮膚比較暗。黄啊，咁嗰阵时啲美容院都话，其实咧，我呢度除咗帮啲肌之外，可能你要睇一睇中医。其实中医系点样可以帮到手呢？ 因为其实面色咧，好多时候我哋讲话啊，即系去到咁上下岁数啦，即系担心个面色咧就冇以前咁红润啦，即系会有嗰啲好似黄黄地啊，或者甚至会觉得好暗啊，有啲地方好容易好似有少少啲色差，有啲斑好似想浮出嚟嗰啲咧。咁、其实呢啲其实我哋中医讲就话啊，你譬如皮肤黄，即系通常就系同身体个气血 個差係有關係嘅，係啦。咁所以變咗就係去到咁上下啊，譬如我工作個時間，譬如有時係要捱夜啊，捱得比較犀利啊，用腦好犀利啊嗰啲咧，咁通常氣血會比較弱啲啦。 嗯， 再加埋女士咧，好多時咧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啊，可能伴隨住一啲月經周期，可能有時個情緒會唔係咁好咧，或者佢譬如壓力真係好大咧，咁其實都會影響嗰個氣血個循環嘅，咁都會導致到嗰啲個面色，可能有啲人就係會比較偏黃啲，暗沉啲。皮膚有啲唔係好平均啦，啲膚色我哋話叫做，咁、 啊、 有一啲咧嚴重少少嘅咧，咁可能就譬如血虛得好緊要嘅，有時聽到話啲貧血啊，塊面好白啊，即係成塊面好白，冇乜血色嘅、 嗯， 嘴唇又冇乜色，好淡嗰啲啦，又或者甚至有啲嚴重啲就係話個腎都好弱嘅時候咧，嗰、那個皮膚個面色咧係會再暗啲嘅，係會偏黑少少嘅，除咗黃之外， 係、嗯、咁。如果中醫角度嚟講，我真係有個 client 咁，佢想嘅皮膚咧係白翻少少。或者啲暗疮处理咗佢，其实都一样可以做到嘅。 呢、這个做到嘅，即系中医我哋可能会，譬如内服中药啦，睇下佢系咩原因啦。譬如头先讲可能系气血唔够嘅，或者系脾虚肾虚嘅，咁呢啲我哋会多少少会用一啲即系中药去内服帮佢调补翻，系啦，即系提升翻身体气血啦。咁等嗰啲循环啊，各方面嘅气血多翻嘅时候，循环又快啲嘅时候咧。咁佢嗰個面色自然就會好少少，同埋啲斑都會慢慢淡。不過有啲 case 我哋會直接譬如真係會幫佢做針灸咯，喺塊面度。 哦，喺塊面度做針灸係會令到塊面會白啲㗎。我以為純粹係令到個經脈係通啲。 暗瘡就可以咁樣啦，白滑啲都可以用針灸去處理㗎。 都可以，都可以，因為其實有一啲其實佢同嗰個循環差，譬如有時啲斑啊、啲膚色唔係好平均嗰啲咧，其實如果你係將佢淡翻少少，其實佢已經爭好遠嘅啦，即係個精神嗰個感覺係啦，咁所以變咗呢一個都係可以幫到手嘅。 咁我話除咗食藥之外咧，因為我好憎食藥嘅，有冇話啲咩食療或者有冇咩保健方法都可以令到個面色話好啲咁樣噶？ 都有噶，你其實有啲唔知你有冇見過咧，有啲人攞塊刮痧板啊，或者攞個手咧去幫個面嗰啲做好似少少按摩嗰啲啊，輕輕地有啲做刮痧嗰啲咧，其實嗰啲係幾有用噶，即係其實嗰啲可以刺激一下嗰、那個即係譬如有時啲人咩眼圈啊、眼袋嗰啲啊，或者塊面好浮腫嗰啲咧，其實你做下呢啲咁嘅按壓啊，有少少咁嘅好似拉提嘅狀咧，咁其實都幾好嘅，係啦，即係我哋可以做即係刮痧啦、穴位嘅一啲按摩啦。咁頭先問嘅食療嗰啲咧，咁可能我哋都要分翻自己係邊一類型嘅體質嘅，譬如有啲人頭先講一啲譬如面色泛黃啊，或者係佢好容易有眼袋啊、水腫嗰啲咧，咁可能係同脾虛個關係多少少嘅。咁、我哋可以譬如飲下啲薏米水啦，係啦，咁啊，譬如或者係即係譬如你平時食嘢嘅時候，多少少食啲淮山啊，或者譬如煲湯嘅時候落啲茯苓啊嗰啲，咁都 OK 嘅，係啦。咁呢啲就可能係一啲比較即係即係容易啲接觸到嘅嘢咯。 係，如果有啲朋友可能遇到個問題就係年紀開始大啦，發覺皮膚都開始冇乜彈性啊，咁塊面又好似容易啲撳入去，唔係好乾啊咁樣。其實即係彈性方面嘅中醫角度有冇啲咩特別可以補一補佢，或者即係處理佢咧？ 嗱，彈性我哋要睇翻嘅，咁睇翻佢究竟係皮膚缺水啊，定係有一啲真係話同骨膠原，即係嗰個入邊嗰個支撐嗰度係真係弱咗啦咁樣。骨膠原嗰啲咧，其實就可以叫做即係可能有啲補充品啊，或者點樣啦、啊。咁我哋可能做針灸去幫手去刺激下嗰個真身啦、啊。咁但係咧，如果你話皮膚有時好乾，缺乏彈性嗰種咧，其實我哋可以平時食療上，譬如話可能接觸多少少啲淮山啊嗰啲都 OK 嘅，係啦，咁譬如杞子啊嗰啲都有幫助啦。咁但係咧我哋都會建議食翻多少有膠帶膠質嘅食物嘅，譬如話一啲可能豬手啊，即係我哋話咩食豬腳腸嗰啲豬腳嗰啲咧，係啦，都有少少膠質 膠原嗰啲。 系啦，咁其實都可以有適當嘅補充咯。咁但我哋成日都話啦，你食呢啲比較黏質，即係我哋話啲食物嗰、那個，你知啦，好黏嘴噶嘛，係咪先咁？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有時就係要你個腸胃要好，你先吸收得到。係啦，你食得，你如果腸胃唔好食呢啲嘅話咧，佢就好容易會隱胃啊、滯胃嘅， 即係身體身體好就自然就美容方面都會好，係有呢個 concept 嘅喎。 有呢個 concept 真係。 是啊，所以我之前去做美容呢，我之前是咁生暗瘡、 啊。 我的美容师说可能你的内入面呢、有好多唔知咩淤血嗰啲咁样。 毒素咁样。 是啊，毒素嗰啲、可能你真係要搵中医调一调你喎，係咪？ 係啊，其實嗰啲清咗咧，會好好多。即係我哋話成日治本啊嘛，即係你有時就有啲入去做 facial 啊或者點咧，好多時就係幫佢針清咗啊或者整走佢，咁好好治標咯。咁但係佢可能隔一段時間，跟住佢又翻翻嚟，跟住搞到自己又好似好沮喪咁樣。係係啦。 哦，嗱，我又再問得深入少少啦。嗱，除咗美容之外啦，當然又話坊間嘅話，大家都好多時都會講到就係譬如整形方面啦，即係整容啊、整形啊咁樣。咁如果係中醫嘅，譬如以前你睇翻咩清朝啊、明朝嗰啲咁嘅中醫技術，其實會唔會都已經牽涉到咧，就係一啲整形方面嘅技術嘅咧？ 易容術咁樣 啊？我唔知啊，呢個就要問一問專家啦。 呢啲就我哋比較少。你話整形嗰啲，可能真係有時係真係有啲譬如有啲人咩割下雙眼皮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啦係啦。咁我哋中醫呢方面就我哋就做唔到嘅，我哋做唔到，我哋真係只可以靠即係原本有嘅嘢，跟住再去幫你做一下啲少少嘅提升啊，即係去改善一下咁樣。咁但係你話做一啲即係所謂整形，即係有一啲牽涉到手術嘅嘢，咁我哋中醫就真係呢、這個就真係做唔到。 譬如係意外咁樣整歪咗個鼻，即係我撞歪咗，其實中醫會唔會有嗰啲咩正骨手法可以整翻啱嗰個鼻啊？ 咦，係喎，有正骨手法嘅喎，咁又幫唔幫到嘅咧？嗬？ 但我哋正嘅骨就好少會搞呢啲嘅，係啦。咁當然啦，而家坊間可能有一啲叫做唔知有冇聽過嘅小顏術嗰啲。咁但係咧呢啲係啦，但係呢啲都係我哋一啲叫微調咯。但係講緊你話啊，你真係即係仲歪咗個鼻咁樣，咁要整翻正咁呢啲真係我哋就我哋呢邊就做唔到啦。咁可能真係要同翻即係要用翻西醫嗰邊有一啲即係手術方面嘅方法咯。 哦，咁所以我明白啦，即係中醫嘅美容咧，其實係令到大家咧喺由內至外嗰度咧就慢慢調理，令到你個樣咧就可以更加美麗、美豔動人。而嗰種光澤咧係由發自身體入邊嗰個核心開始啊。咁所以即係中醫美容又有佢自己嘅哲學喺入邊嘅，即係最重要就係固本。培元，咁个人就会靓啦，啱唔啱啊？呢个 系啦，由内靓到外啦，咁样 就由内靓到外啦，系啦，咁啊，最紧要大家就好好地养生，咁啊，个个都咁靓啦吓。唔该晒 Tracy， 下次再倾过，唔该你，拜拜，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外长对话会。王毅说，个别国家为维护单极霸权地位，纠集盟友，大搞单边制裁，高速保護主義壁壘，將經濟金融手段工具化、武器化，南北鴻溝不斷擴大，但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極大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參與的包括老窩、孟加拉、斯里蘭卡、哈薩克、白俄羅斯、土耳其和古巴等12個發展中國家。越南國家主席蘇林表示，將會發展對華關係是作為頭等優先。蘇林在河內會見中國駐越南大使洪波的時候說，越中是山水相連的友好鄰邦，當前國際地區形勢深刻複雜演變，雙方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加強團結合作，維護共同戰略利益。蘇林表示，越方願意同中方一起保持高層密切往來，推動各領域合作提質升級，加快跨境鐵路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加強傳統友好宣傳，更好管控分歧，推動越中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行穩致遠。洪波表示，中方堅定支持越南保持穩定，加快發展，願意同越方堅持兩黨最高領導人戰略引領，攜手走好符合各自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各具特色的現代化道路，維護雙方共同戰略利益，推動具有戰略意義的中越命運共同體建設走深走實。美國總統拜登的兒子亨特购买枪支时所涉及的三项控罪，陪审团裁定全部成立。 亨特在2018年購買槍支時向持牌供應商講大話，在一份聯邦舊槍表格上未有披露非法藥物使用或者對麻醉品成癮吸毒，並且非法持有槍支11日。亨特在特拉華州威爾明頓聯邦法院聽取宣讀裁決，第一夫人吉爾亦都有到庭，但是裁決宣讀時他不在現場。亨特其後和吉爾與妻子梅麗莎一同離開法院。拜登在聲明之中說，接受案件結果與吉爾和家人繼續支持亨特沒有改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现时芝山隧道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新田围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水泉澳村。重复一次啦，芝山隧道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新田围村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水泉澳村。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大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电话机房，东隧九龙入口仔油荔村，狮隧去翻九龙方向，而家较前嘅位置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排到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沙田嘅市中心系车多噶，咁而家龙尾喺沙田马场。另外，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马料水码头车多，龙尾喺科学院。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泥围。然后提翻你啦，为咗配合大王爷宝诞巡游，由上午嘅9点至到上午嘅11点45分，包括大埔广福道近油站、丁角路来回方向近海宝花园、安慈路去太湖花园方向近海宝花园同埋安祥路近大园。村会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温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电话、短信或电子平台得知结果。在1月28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5日至6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7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我的女儿的爸爸其实有一种很厉害的本领，就是她面皮够厚。无论是跟陌生人讲早晨，或者是打波争比赛，有输赢都好，她都可以松容面对。希望啲女都可以继承到佢呢一种咁好嘅品德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想要 事，嘉明。 早晨7:37啊！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非常之高贵嘅嘉明。 早晨，小白。 早晨，靓靓嘅嘉明。 早晨啊 ，Vicky， 哇，大家做咩？系咪焗我请早餐？O K 嘅，我可以请食早餐噶，可以。 唔使，喂，系真心嘅嘢攞出嚟讲噶嘛？ 即系你要知道咧，有阵时我估由嘉明成长年代做晨光第一线咧，你啲拍档咧，即系曾志华先生啊，陈振鹏先生啊， 宋梅姐啊 等等啊，佢哋咧都好喜欢咧用衣着嚟开第一句说话嘅。 哦，咁都。 系啊，即系我有时咧，仲系学生嗰个年代咧，我去听 Luke Sir 嘅时候咧，佢都有阵时会用呢啲叫做对白咧去开第一二句嘅，同阿彭晴咁样形容阿彭晴今日着咩衫，咁啊等我又学下啦，形容下嘉明今日点解有咁嘅衣着，等阿小白同埋阿 Vicky 都觉得你好雍容华贵啦， 系多谢 你珠光宝气， 系啦，等我形容得夸张啲先，咁啊嘉明戴咗一条咧珍珠链噶，系啦。跟住咧就有一件黑色嘅连身裙啦，咁样咁啊耳环方面咧亦都配搭埋咧系有珍珠喺当中 的，系啦，好犀利！我想试下咧熄咗我哋直播室个灯啊，睇下嗰啲珍珠系咪夜光珠嚟？ 系啊，正所谓 夜明珠， 珍珠都冇咁真， 梗系啦， 系啊！咁啊今日其实就即系嘉明同屋企人食饭， 系啊，食个早饭。阿大女佢第一次小一嘅大考完成咗啦，呢一个历史任务，咁就婆婆话。要同佢庆祝，咁所以咪 做爸爸嘅我明白， 系啦 ，respect 大家咁话，即系各位嘅小学生都辛苦啦，各位嘅中学生亦都辛苦啦，咁甚至乎咧好多香港人啦都辛苦啦，所以咧有得庆祝嘅话咧，或者系慰劳下自己咧都系需要嘅，有得庆祝就庆祝，有得开心就开心，同埋有得威威有得叻叻嘅要大赞，我觉得香港人真系好叻咯，今次又有一位咧，哇，简直系新嘅偶像人选啊，隆重介绍佢俾大家认识。呢一位嘅朋友系嚟自香港嘅第一位入选在荷嘅专家，简直系写下呢个新嘅历史。佢咧就系女总督察黎嘉莹啦，好厉害啊！嗱，之前都有见过啦，我哋都有唔同嘅消息啦，就话其实咧嚟紧会有机会，香港又或者系澳门嘅朋友咧，可以藉住中国嘅航天设备咧上太空，或者系同太空有啲联系咁样样啦。咁啊，今次咧嚟到最后，我哋叫做 final in 啦，即系去到最后入选嘅名单有。十位，即系300多位系真系可以正式成为面试人选之后，筛选到最后有10位预备航天员嘅最终人选，当中咧有8名系驾驶者，有2名咧就系在荷专家，咁而2名嘅在荷专家咧真系分别嚟自香港同澳门噶噃， 嗯， 系好厉害，咁都同大家可以介绍一下啦，究竟呢一位香港人啊系有啲乜嘢咁厉害嘅条件可以正式成为第一位系入选嘅香港人咧？咁原来咧佢自己本身咧就系总督察啦，同埋佢咧都系拥有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嘅，咁现职咧就喺警察嘅专责情报工作技术服务部当中咧系担当总督察嘅。 同你有一个共同哦，都系3个小朋友嘅妈咪嚟噶吓。咁啊，特首李家超先生形容咧呢个系一个非常振奋同埋鼓舞嘅好消息啦。咁啊，为到咧国家航天事业咧作出贡献咧，写下特区同埋港人光辉嘅历史。咁啊，再睇多少少啊，同大家睇啲央视嘅报道啊。咁今次咧，一共有10名嘅準備太空人咧，又入選啦，包括咧8名嘅航天駕駛員，以及咧香港同埋澳門咧各1名嘅載荷專家，咁啊將會咧接受咧全系統嘅訓練啊！咁乜嘢叫全系統嘅訓練咧？到時咧問下阿黎女士先知道啊，因為呢啲都有啲國家嘅機密喺當中啊，即係話曬航天科技咧，唔係咁容易去講俾你聽，即係等於上次去嗰個雪龍號咧，即係做啲工作咁样啦，司仪嘅工作啦，其实咧有好多问题咧，我哋做司仪仔咧都好想问一下，其实架船咧系点，咁想了解多啲先去接呢个工作啊，或者去工作嘅时候就更加可以全方位咁去涵盖或者去报道呢一只船啦咁样。但系咧有好多嘅部件咧，其实唔系你啲凡人咧。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啦，我哋嘅知识含量唔够高啦，我哋普通人系咪先？咁同埋咧，国家海洋局咧，其实咧都有佢哋自己咧想一啲公开嘅资料，或者一啲唔想公开嘅资料。咁因为都系一个数据库同埋 database。咁海洋都尚且系咁，你谂下上到航天就更加多一啲 big data 大数据。 系啦，即系上次嗰个都有啲分离嘢出现咗，即系我去嗰个雪龙号嘅时候咧，咁啊，话说喺影相啊。 喺嗰個佢哋類似佢哋個 control panel 嗰、那個嗰層咧，橋纜橋嗰個位置咧，咁佢哋我哋都係影相噶嘛，嗰、那個位好好影相啦， 係可以影嘅， 可以影嘅，嗰、那個位係可以影嘅，不過咧就講到明係啲掣啊唔準撳啊，嗰樣嘢咁梗係唔準撳啦、 哦。你係咪手痕？你係咪手痕？ 唔係我，好彩唔係我，我呢啲咁醒目嘅咧，梗係咩都唔掂啦，淨係即係眼看手物動，影完相就走啦。我 見到有人船嚟㗎，唔係軍艦嚟， 唔係破飛船嚟㗎， 係啦，雖然都 咁，但係我見到人咧就拎起個電話筒就影相，即係可能扮有啲嘢講咁樣，咁所以咧啲工作人員都即刻。好快手啊！呢個電話筒要放低，電話筒放低，下低會聽到㗎咁樣。 系啊，因为呢啲都诶，总之每一个部件都 系，即系唔好搞，人哋讲到唔好搞，你就唔好搞啦。 即系有啲嘢可以俾你试嘅，譬如你入到去诶上次嗰只船啦，即系雪龙号嗰度，咪有个健身室嘅，咁你可以试下人哋嗰啲系啦，海洋工作者系点样跑步，点样做专 业。佢有个打 boxing 嘅沙包嘅， 系啦，你举下铁嗰啲冇乜 玩下冇所谓， 系啦，完全冇。 咁你去到人哋咁重要嘅位，你就梗系唔好掂啦。 你想象下，当人哋一啲专业嘅人士喺架船。当中可能仲有啲科学研究做紧嘅，研究紧就嚟自南极嘅海洋生物，突然之间听到个大机喺度讲，影唔影到啊？你快左少少，左啲。 系啊，即系所以即系大家叫做恭喜，怀住恭喜嘅心，其实已经系好好啦。咁啊，即系我估计香港以至国家嘅航天事业咧，就会呢个系 first step 嚟嘅。 嗯， 就往后咁样一步一步咧，应该唔止一位噶叫做太空人嘅，往后我哋香港会有更加多嘅。 系啊，同埋咧嗱我。啲小学啊、中学啊去面试就已经系面试完之后就话俾大家知下一年准备嘅时候考过啲咩啦，咁都可以八卦下咧。其实究竟今次阿黎女士咧经历过啲乜嘢嘢嘅筛选过程，我都想知道。原来咧层层嘅选拔当中咧，包括咗咧系有最基本嘅条件选拔啦，去到复选嘅时候咧就会有啲深入啲嘅临床医学嘅检查啦、生理功能嘅检查啦，咁再加航天环境嘅适应性嗰啲耐力选拔啦、心理嘅测试啦。甚至乎系啲职业嘅基本素质啊、考察啊，咁满足晒先至可以系成为呢一个选拔顺利入选嘅第二关、入到去嘅朋友嘅。咁然之后咧，上太空之前咧，仲要有呢一个入选预备嘅员佢哋会有一个专业嘅训练过程啦。据闻咧系会去到野外实习啦。有地质嘅考察啦，有好多唔同嘅相关嘅训练咧，咁先至可以随住太空人佢哋去到登月嘅任务咧，有一啲嘅训练模拟机器，咁先至可以研制到佢出嚟，然之后可以完成咁顺利达成呢一个任务嘅。咁所以成件事咧系由身到心，到到佢嘅前瞻性，到到佢嘅精准确。嘅能力先至可以咧成为顺利入选嘅最后十强嘅喎。 系啊，哇，真系嘉明咁样讲咧，特别有电影感啊。咁啊，将咧，譬如国产嘅电影《流浪地球》啦，咁样咧，嗰啲桥段咧，好似出咗嚟啦。咁另外，譬如我哋由细睇到大有某一啲荷里活电影咧， 系啊， 类似有啲火星任务啊、Interstellar 嗰啲咧， 但系嗰啲系我平时喺地球嘅时候咧，我系做转地取油嗰批，都可以上去炸爆咗。 系啦，咁所以点解会有野地求生咧？即系都话喂，你登陆咗一啲星球之后咧，佢都系荒芜一片噶嘛？ 系啊， 点样可以 种唔种到薯仔咧？到底 之后或者会唔会有虫洞咧？咁点样解释虫洞咧？就系咧两张 A4 一张 A4 纸接埋一齐， 系啦， 呢个就系虫洞嘅最快嘅时间线，系咪画条直线？唔系，系将两一张 A4 纸头搭尾接埋一齐咁样，系咪？ 又或者在天马孔遇到有啲其他嘅生物嘅时候， 系啦， 系点样做好咧？ 咪开枪咯！ 系啊，唔系其他生物 一句 welcome in peace 咁， 系 咁其他 生物可能系仲系喺地下爬紧啲生物，未必一定有智慧嘅。 我哋睇戏睇得太多 我哋肯定系啦， 肯定系觉得二型四十六集咁样，唔会咩？ 又或者见到友善啲，系咪攞只手指出嚟 ET 咁样就可以倾到偈 咧？正个即系中间 V 字咁样话俾佢知，我哋系嚟自和平嘅， 系啦。 唔系本身我哋都和平啊，但系唔知喺外星文明嗰度，如果真系有外星文明， 系咪代表和平？ 代表和平啊？听闻是系点样？当然，即系嗱，呢啲我哋值得高举同埋开心嘅，我哋解啦。咁但系我哋系平民百姓嚟啊嘛，我哋即系加入少少科幻嘅幻想，亦都啱数嘅，轻松少少之外， 今次见得到咧，真系有香港人可以正式成为入选最后嘅朋友啦。去到呢一个即系最后入选嘅阶段咧，都相信对于我哋除咗系而家呢一代嘅精英之外咧，对于嚟紧一代嘅小朋友啊，都可能有好大嘅影响。睇下我哋香港杰出嘅运动员咧，都影响到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对运动有兴趣啦， 攞金牌上太空不是梦。 系咁， 又攞金牌又要上媒体，学霸都好紧要。 香港人好忙啊！ 嗱，香港真系有咁嘅能力 啊！有啊，有啊，做到晒啊！ 同埋我真系咧，嗱，我唔知道究竟系而家嘅学校本身入边都好多唔同嘅推行啊，定因为真系小朋友佢哋而家呢一代嗰种嘅心态系咁样样。近排都好中意咧问下啲小朋友，喂，你将来嘅我的志愿系乜嘢啊？咁以前都系啲好老套嗰啲，我想做老师啊，甚至乎有啲我想做妈咪咋咁，唔紧要嘅，人各有志系咪？近排咧好多嘅答案都系我想做科学家，咁、 哦、 就可以问深啲啦。究竟你想做边一种嘅科学家呢？你想系研究海洋啊，定系你想睇下植物啊，定系你想沟下啲唔同嘅化学物质啊？ 仲有研究芯片都系科学家嚟嘅， 又系啊， 系啊，晶片嘅制作都系科学家嚟。 系啦、啊，究竟你想做边一类型嘅科学家？人工智能嘅都可以系 啊， 系咪、 啊啊 欸？有啲真系话想上太空嘅，点、解想上太空呢？讲下呢个太阳系啊，讲下唔同嘅星球啊，讲下啲奇奇怪怪嘅嘢。之后佢话，因为我觉得。点解唔知多啲黑洞嘅嘢嘅？因为入咗黑洞之后出唔翻嚟咯。 系啊系啊系啊！ 可唔可以研究啲嘢入咗去之后出得翻嚟嘅咧？咁咁就系啲小朋友都有呢一种嘅愿景。 哎呀，好好啊！快啲叫佢哋读多啲书。叻叻，跟住咧就去研究，跟住话翻俾我听，到底黑洞系啲咩啊？ 而家现阶段妈妈就话，做科学家啲数学要好叻噶，啊、你做好个数学考试 唱咗九音歌未啊？ 人类系不断进步嘅，国家嘅航天项目都系不断进步嘅。好啦，咁我哋做平民一路睇下啊嘅航天科学嘅伟大啦。 Took the long road across the ocean. I burned some bridges on the way. Feels like forever here in the moment. Just so forever, here to stay. Don't wanna say too much, speak too soon, and scare your heart away. Just wanna feel your light, the fire inside for the rest of.Found me when I was hopeless. I was so right on the edge of giving up. You understood me, gave me focus. You're all that I could ever want. Don't wanna say too much, speak too soon, in case I scare your heart away. 曾经红极一时的 Lady 呢一首作品，但今次找 My Legendary 的吉他手 Nile Rodgers 去合作，有全新作品 Kygo 再加上 Zach Abel 的 For Life。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而家咧，大家咧都知道，其实环保咧系好重要噶啦，系咪？即系嚟紧咧，好多唔同嘅屋苑，如果签咗有一个叫做减废回收嘅约章之后咧，咁屋苑签咗之后咧，就会有唔同嘅一套，应该话系一套嘅回收嘅设施咧，就可以去回收俾大家，方便大家嘅。咁其实当中唔净系呢一个蓝废纸啦、黄铝罐、啡胶樽啦，可能会回收埋玻璃啦、纸包、饮品盒咁样啦。咁其实我觉得多呢啲唔同嘅回收产品或者设施出现咧，是方便大家的，令到大家其实都想环保，但是如果要攞好远呢，咁就可能减少咗个意欲。咁希望大家之后都可以即係努力啲喺环保上面呢去出多一分力啦。係咁，除咗喺环保方面呢，其实有好多人呢都会觉得啊，譬如我假设真係出去买咗一个嘢飲，咁个胶樽呢就觉得啊，我都想用多几次，好似环保啲咁样啦。大家会唔会咁样？ 我会有洗干净佢之后摆喺雪柜装水飲囉。 咁你哋会唔会呢即係话平时習慣下，我自己呢就真係带水壶嘅。真係水壶，唔係胶樽，唔係重用嗰隻嘅。你哋自己平时会唔会话小朋友方面啊，会唔会都系用一啲买完嗰啲胶樽然之后重用，跟住下次可能再买再重用咁样呢？ 小朋友就通常有佢哋自己平时带返学嘅水樽嘅。 水壶嗰啲都有嘅。 水壶都有嘅。如果自己出街就接得埋嗰啲，我会鍾意啲囉。 方便啲啊。 我小朋友出街就会有水壶嘅。係啦。咁我有阵时就偷佢哋啲水飲囉。系啦，因为我已经要攞好多嘢，我唔想再攞埋自己个樽， 同埋减轻重量咯。嗱，讲真，如果我自己喺电台啊，或者即系喺自己嘅叫做交通工具嗰度，自己嗰架交通工具咧，咁我自己梗系有只杯啦，系啊。咁经过啲运动场咪装下水饮啊，咁样。同埋依家咧，好多商场其实可以免费斟水饮噶。譬如咧，我自己居住附近咧嗰、那个大角咀商场有一二三期嗰、那个咧，佢系咧厕所门口咧成日都有嗰啲斟水机噶。你只要對着杯埋去，你就可以斟到水噶啦。 係啊，其實而家好好，甚至乎咧，你話商場冇斟水機，你真係行入去一間可能係買嘢飲嘅鋪頭，又或者係餐廳咧，你有禮貌同佢講啊，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幫我斟滿杯水啊？佢哋都好樂意噶。 咁、我又唔得喎，我又面皮薄喎、我又唔夠膽做呢件事，可唔可以幫我斟啲水啊？ 你冇 Vicky 嘅笑容啊？ 係啦，即係我冇你咁靚，我真係搞唔掂。我呢啲阿叔無端攞住只杯去，可唔可以幫我斟？杯水啊！ 姐姐话：你买杯咖啡先啦，阿哥。 系咖啡帮你斟杯水。 你嗱，你等先，你停一停先，你休息一阵先。你得唔得啊，小白？你得唔得？ 我都应该唔得。 你都唔得啊？ 除非我即系要食药咁样，我就会可能 即系或者屋企人有啲唔舒服，头亲戚你急忙地需要做一个热水嘅操作，你就会雪地跪求式咁样做咯。但你正常。攞只杯咁样，你以为你唔知咩花园啊？系花园啊，阿叔咁样。 多数咧，真系我都遇过，因为我自己咧都习惯系饮暖水嘅。咁佢哋真系咧好乐意，佢哋直情问埋你要几暖啊，使唔使加翻少少冰啊？甚至乎我冇暖水，我得热水，我落咗热水，我再帮你加啲冰好唔好啊？即系佢会咁样问埋 嘅。咁有冇之后再问埋你？你 I G 系咩啊？可唔可以 follow 埋你啊？ 应该会啦。 通常都系咁嘅，啲爱情故事都系咁样萌芽嘅。 如果系我，除非我攞奶樽去俾佢斟暖水，如果唔系唔会有咁好嘅服务。 系咯，我都做唔到。 其实好多餐厅都好乐意。 系你先得，我发现。 嗱， 我哋 朋友系咁样。 直播室入边四个人啦， 系啊， 有三票都唔系归你票。 我面皮厚啫嘛。 唔系，我觉得你有啲特别嘅吸引力，吸引到某啲嘅店员吓。 点样咧？ 唔知啊，我都 唔 知。 唔通系我个水樽嘅问题？ 可能你 又会唔会系有啲店员，你一直以嚟都已经觉得佢好吸引你，所以你就形成咗呢个习惯，可以多啲同佢讲下嘢。 喂，可唔可以帮我斟水啊？ 系啦，嗱，虽然你觉得我哋笑你，但系你已经为到环保咧踏出一大步， 冇错， 因为你肯做呢个举措，买少咗一支樽装水。因为有阵时候我自己都真系饮好多樽装水嘅，即系买好多 打波嘅时候系咪？ 系啦，即系贪方便，揿机咁样，咁啊变咗我之前有讲过啦，我六在区会成个圣诞。老人咁样，有两个大家都咁样趯住佢噶嘛，咁我都觉得好搞笑噶，好似两个邮差叔叔送信咁样攞住去，跟住换完之后就加翻去嗰个大西鬼嗰个 Apps 嗰度咯。咁就我觉得咁样都唔好嘅，即系源头减一定系最好啦。 系啦，咁咧其实有啲人咧都会觉得啊，源头减系最好。假设如果真系买咗，佢都宁愿重用嘅。咁但系原来最近咧有日本嘅饮品公司就话，其实啲胶樽咧虽然买咗，你可能真系用一两次就好啦，点解咧？原来佢哋嘅含菌量系好多，咁你就话啊唔系啊，咁其实如果你话真系会有含菌量，咁 平时嘅我哋用嘅水壶啊，都系一样啫。我哋都会用个口嚟到去接触到噶嘛，可能口水都有细菌，会影响到落个水壶度噶嘛。咁但系原来系归咎于咧系个设计嘅问题。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水壶咧多数冇咁多粒粒突突嘅设计嘅，系咪？ 嗯， 即系可能系垂直嘅咁样。但系咧，如果你话胶水樽，你系咪会好多咧粒突嘅有啲嘅坑纹？系啦，就系货你俾你攞嘅时候咧方便啲，或者个形状上面设计咧有啲特别啲，令到吸引你去买嘅。咁原来就系嗰啲嘅设计有好多粒突嘅部分咧，好容易系会令到我哋去蕴藏嗰啲细菌，即系喺嗰度继续滋生，佢会黐住咗喺嗰度。咁同埋咧，当我哋用水壶嘅时候咧，原来咧我哋去用个口接触嘅时候咧，如果你系真系经常清洁，当然系好啦。但系如果咧你话我唔系啊，我唔清洁噶，就咁倒咗水戳几下，然之后咧就继续用噶啦。原来嗰个胶水樽嗰个接触位啊，嗰个樽口位啊，系好容易好污糟嘅。如果你真系用耐咗，真系用好多次，可能真系一个胶樽，你可能系用成两个礼拜咁样啦，你会见到有啲啡啡色色啊、黄黄地嗰啲咧，系黐住咗喺嗰啲边嘅。 好突然间 系啦，系啦。咁其实嗰啲胶水樽咧的而且确会令到我哋咧系会好容易饮咗落我哋嘅肚度嘅时候咧，就会令到我哋肚泻啦。咁但系你话唔系，如果我用水壶嘅话，系咪就等于方便咧？又唔系咪等于就一定系健康卫生啲咧？又唔系噶，因为当我哋用水壶嘅时候咧，其实有啲位咧，有啲部分我哋会忽略咗嘅，就系当我哋入边系不锈钢嚟噶嘛。如果我哋假设喺装咗一啲饮品嘅时候，唔觉意或者你清洁佢嘅时候刮花咗，咁咧你就要注意啦。如果你刮花咗，放一啲熱水落去咧，佢就會釋放一啲嘅物質出嚟，而嗰啲嘅物質咧係會影響我哋嘅身體健康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係用水壺嘅話咧，都要小心啲，要避免咧有一啲刮花嘅位置啦。同埋，如果我哋係用一啲唔同嘅水壺嘅樽蓋啊，即係可能係有啲飲管啊，記得要時常嚟到去清潔。甚至乎咧，你話啊，有啲吸一吸唔好沖個水就算，最好用啲刷刷一刷去就最好。 第一線， 早晨早晨，8:12啊，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咧，今日有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汇嘅大事件啊。早晨，温生。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咧跟进下咧，今个礼拜市场要留意嘅因素都唔少。咁啊，美国有通胀数字啦，亦都有咧联储局嘅议息会啦。嗱，呢一个咧绝对系今个礼拜重中之重啊吓。咁啊，隔晚美股咧，其实都有好多嘅经济学家咧都估算咧，今年咧啊有机会只系减息一次啫。咁但系咧，嗱呢啲风声啊或者揣测咧就时常都会变化嘅，或者有好多嘅。咁啊，交俾咧温生帮我哋归纳一下，同埋咧去观察一下，好嘛？唔该你。 唔該曬嗱，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當然就有啊頭先阿高你所講咧，就係、是、個通脹數字啦。咁就會喺今晚咧就會係有所公布啊。今晚香港時間8:30啊，咁就而家市場普遍嘅估計咧，就係、是、美國嘅表面嘅CPI 嘅年通脹率咧就會維持不變喺3.4% 嘅水平噶。咁如果屬實嘅話咧，就將會進一步顯示出咧就話美國通脹頑強嘅一面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相信聯儲局咧就可能真係有困難去。盡早去作出減息㗎，咁而家市場普遍估計可能減息都要去到12月先有機會見到㗎。好啦，咁去到星期四香港本港時間凌晨2:00，或者你可以話係今晚凌晨2:00啦，就睇你點講啦。咁就聯儲局咧就會公布佢嘅議息結果㗎。咁維持息率不變都可以話意料中事嚟㗎。咁 重點要留意的當然就是聯儲局公布的點陣圖了。那什麼叫點陣圖呢？那聯儲局呢就除了每次議息之外呢，每個季度呢它都會呢是即係會因應各委員們呢就未來的聯儲局的通脹的變化呢是作出估計的。而這個估計呢就是我們稱之為點陣圖的。咁我哋記得翻喺三月份當其時聯儲局咧，各委員們咧就預期咧今年裏邊咧聯儲局係有機會減息三次噶。咁但係隨住我哋見到美國通脹一直高企不下啦，咁啊相信呢個嘅估計嚟講咧已經變得係不現實噶啦。咁啊而家事隔咗三個月啦，咁聯儲局嘅委員們點樣睇法未來聯儲局嘅息率嘅變化咧？嗱，今晚就會知道啦。咁所以咧呢個亦都解釋咧點解今晚个联储局嘅议息会系变得咁重要嘅原因啦。 嗯，咁啊转个角度讲下呢、這个礼拜五咧，仲有日本央行嘅议息会，当中又有啲咩启示呢？ 嗱，係啦，嗱，今個星期五咧，日本央行咧就會係公布議息結果啦。咁啊，鑑於佢嗰個經濟實在係弱嘅，佢嘅 GDP 按年比、按年按季比咧，嗱，按季比咧即係冇增長嘅，係收縮 0.5%， 按年比咧更加係收縮 1.8%。咁之前係收縮2%嘅，咁經修正之後，上個星期修正完咧都下跌 1.8%。咁即係好明顯一樣嘢啦，弱日元其實對日本係咪真係有？嚟咧，似乎真系冇嚟，因为我见到佢嘅贸易咧又系赤字啦，咁而佢嘅经济咧系冇增长，系收缩啦，同埋收缩得几严重啦，咁所以我相信咧，日本咧央行咧系由即系会努力去捍卫佢嘅日元汇价，弱日元对佢嚟讲基本上系冇太大嘅好处噶，咁据彭博嘅引述嘅而家市场嘅消息就讲咧，就话咧唔排除咧可能日本央行咧喺今次嘅议息会咧，有机会咧就系放慢佢个每个月嘅买债规模，由60,000亿日元每个月用60,000亿日元嘅资金去买债，改为咧系减少去到50,000亿日元嘅资金去买债。咁呢个系咩意思咧？嗱，其实咧，如果佢减，而家日本央行系每个月咧用大量嘅资金去买债，如果佢减少嘅买债嘅资金嚟讲嘅话咧，就会令到咧嗰个债券嘅价格有机会回落啦，因为少咗资金买啊嘛，又会回落啦。咁个债息就有机会上升，而个日本债息如果上升嘅话，十年债息上升同美国嘅十年债息嘅息差距系拉近嘅时候咧，咁当然咧就会支撑咗个日元嘅汇价，会令到日元汇价变得较为吸引嘅。咁呢个就可能系而家市场股喺今个星期咧有机会做嘅动作啦，去为咗要捍卫嘅日元汇价啦。咁但系我都要强调一样嘢啦，就算日本去做咩都好啦，如果联储局迟迟唔减息嘅话咧，日元咧想上升咧会有一定的困难的，但是看看它能不能够起码都支持住个日元在158至160到1个美元之间这个位置是能够支持的日元的汇价。 嗯，那温生刚才在外围市况讲了很多，那再跟你深入探讨一下，随着上个星期美国公布强劲的五月份的就业报告，非农职位就大增了 27.2 万名之后，那我估心机旁边的听众都想听一下，那温翠换先啦，你估算啦，或者你嘅分析啊，据你了解，现时市场估计呢个联储局最快减息嘅日期系几时咧？咁延迟减息又有冇机会令到环球嘅投资气氛咧带嚟严重嘅损害？其实真系嘅，因为你见到好多新经济类股份其实都系关息口事嘅，咁啊息口敏感嘅股份，其实香港呢边手都有几多？咁再深入啲，其实息口亦都牵涉到香港市民们供楼嗰个楼价嘅一个成本咁样。OK， 咁啊，方方面面都交俾温生同我哋讲解一下，唔该。 好，咁啊，同我哋睇翻个利率期货市场点睇先啦。咁啊，自上个星期五美国公布个强劲就业报告之后咧，而家市场估计咧，联储局九月份减息几率咧，只系得个50%嘅啫。去到九月都系50%。去如果你话喺今个星期嘅议息会，基本上又冇乜机会会减息嘅。嗱，去到11月份嘅而家个减息几率咧，都讲紧咧系按照利率期货市场只系得个64%嘅啫。要去到12月份咧个减息几率先去到100%嘅。嗱，喺个就业报告，即系上个星期五嘅就业报告未公布前咧，市场曾经咧系估计。 計十一月份減息機率係100%，咁但係而家應該降到落去64%啦。咁即係話咧，其實而家市場股就最快減息嘅只係十二月份啦，咁同埋都去到十二月份先有機會減息嘅時候，咁即係話今年可能只係減一次嘅啫。好啦，咁當然啦，呢啲都會變嘅。咁我哋即管睇下呢兩日啦，尤其是係聯儲局嘅議息會啊，睇下聯儲局點講啊，再加埋今晚嘅美國嘅通脹數字啊等等，去衡量咧究竟係咪嗰個環境係咪真係咁樣啦。作為美元作為全球最主要的貨幣，嗱佢推遲減息嘅時間表，當然係會對環球嘅投資氣氛不利嘅，呢個肯定噶啦。咁但係咧，基於上個星期四咧，我哋見到咧就歐央行咧已經係作出減息，而唔好忘記歐元作為全球第二大貨幣，當佢嘅資金係變得寬鬆嘅時候咧，其實某程度上咧係可以舒緩咧美元嘅資金嘅緊縮嘅狀況之下咧，對環球投資市場所帶嚟嘅負面嘅影響嘅，因為啲人唔係一定要借美金噶嘛，你借唔到美金咪借歐羅咯，歐羅都係個主要貨幣嚟噶嘛，咁所以歐洲減息咧，其實係可以舒緩唔少嘅壓力嘅。咁啊，再加埋咧喺 G7 國家裏邊咧，其實唔止歐央行噶啦，其實加拿大央行咧，其實早前咧亦都已經係減咗利息噶啦。咁我相信咧。英倫銀行咧離佢嘅減息日子咧都唔會太遠嘅。咁如果當 G7 大部分嘅國家都減息嘅時候，咁就算聯儲局遲遲唔減息咧，我相信咧都可以對環球嘅投資嘅氣氛咧係可以舒緩唔少嘅。咁所以大家呢一方面咧就可以即係唔使太過擔心啦。 明白明白。咁當然啦，大家亦都要留意下今日出嚟公布嘅結果係點啦。多謝曬温卓培先生咧，幫我哋深入淺出咁樣咧分析曬咧環球嘅金融市場嘅一個概況。温生多谢你，咁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啦，多谢你， 好啦，拜 拜。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噶。今年咧适逢咧就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五周年之际啦。咁啊，随住区内嘅软硬件配套不断完善，大湾区咧正系加速融合同埋发展。而香港贸易发展局咧一直都致力咧协助香港中小企开拓内地市场机遇噶。今朝早咧，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刘慧平先生 Patrick 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可以点样善用佢哋嘅服务。在大湾区那里做生意。早晨 Patrick。 早晨啊，思芬，你讲得好啱啊，大湾区经济呢而家是急速发展，是有好多商机的。我们香港贸发局呢每年在香港这边都举办好多国际展览会啦，国际会议啦，我们都有好多出访的外展服务，包括商贸考察团啦，我们其实都有加插大湾区商机这个元素的，包括邀请大湾区的企业来参与。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在2021年6月份推出了高 GBA 一站式平台，专门为企业去开拓大湾区市场，同埋是免费的。这个平台其实就在网站上面，也都在微信小程序里面都是有提供服务。它就是唯一一个将9+2城市里面呢所有营商政策、补贴、资助所有实用的信息都将它摆在一起，摆在这个平台上面，给所有人都可以去 search 啦，去用啦。我们见到 so far 呢，这个平台已经录得超过410万的游览次数，即是看到其实它是得到很多人的关注啦。这个当然只是香港港商这边，是全球的这个数据啦，所以呢大家真是没有错失商机啦。 大湾区的市场呢就非常之庞大啦，而且不同的企业需要的支援都是不同的。那这个平台是会怎样啊全面这样照顾到中小企的需要呢？ 我们高 GBA 这个平台其实不停这样去更新内容，当然湾区城市里面呢都有很多新的政策、补贴、法规啊等等啊，这些资讯啊不停地推出，我们团队就会很努力地去搜查啊，同埋去更新我们高 GBA 上面的内容。之后呢，其实我们这几年呢团队都很努力地去加强功能啦，同埋简化里面的内容，包括我们都有一些懒人包啊，大湾区的资讯呢是更加全面地可以给企业利用到咯。大家可以留意现在最新的两个功能呢，是一个叫做跨境金融，同埋另外一个是创业，这两个领域呢都在高 GBA 平台上面都有好实用资讯喺上边嘅。除此之外咧，2022年施政报告咧，我仲好记得要求我哋喺9个城市咧都要开即系一啲线下嘅高 GBA 港商服务站。呢样嘢已经得到9个城市嘅政府同埋合作伙伴嘅支持咧，我哋已经开晒 牌噶啦，所以而家系线上线下都有。而呢个线下嘅港商服务站咧，系已经举办咗110场嘅呢啲活动，啊，协助咗超过8000人支援服务啦。所以今天咧 ，GoGBA 系 O to O 线上线下，所以真系一站式嘅。 咁唔知会唔会都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中小企嘅成功例子咧？ 当然有啦，即系好多添。其中一间港资嘅医药企业，佢哋经我哋 GoGBA 嘅协助咧，系好成功地喺南沙设厂，佢哋都得到南沙区投出局嘅大力支持啦，甚至而家仲变成广州重点招商引资嘅一个项目。另外一间系宠物食品初创公司，香港嘅，经 GoGBA 协助喺南沙嗰度落户啦。佢哋其实喺大湾区一个切入点嚟嘅啫，佢哋系会睇好成个内地嘅呢个内销市场，所以最近都参加咗消博会设立嘅一个香港馆，即系睇到佢哋系用大湾区去辐射成个内地嘅市场。啊，呢啲企业咧，我哋都见到佢第一步啊，可能就系先利用我哋 GoGBA 平台上边嘅一啲资讯啦、补贴啊，做下一啲 research， 同埋参加我哋嘅活动啊，去拓展人脉关系啊等等，一步一步变成啊，可以促成佢哋最后嘅呢个成功啦。咁我哋团队都好骄傲咁样，我哋啊最近系得到好多奖嘅呢个 GoGBA， 其中一个咧就系阿拉丁神灯奖咧，系内地即系小程序嘅奥斯卡。啊，我哋两届都攞到嘅，啊，最新系攞到呢个最佳政务奖啦，之前系攞到最佳创新嘅小程序奖嘅。但系最开心，其实即系除咗呢啲奖咧，最开心当然系啱啱讲嗰啲企业真系得到大湾区嘅商机。 嗱，其实贸发局咧就推出个咁好嘅平台啦，咁嚟紧唔知有啲咩相关嘅活动俾我哋嘅中小企去参加，捕捉大湾区嘅商机咧？ 要讲一讲呢个我哋6月14日啦，我哋系会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一起举办 GoGBA 行业系列第一场活动，是 target 这个会界界的。那呢我们都会邀请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 Macy 啦，我们会有前海管理局的代表啦，南沙区的代表啦，和一些行业的专家啦，和所有这些行业的精英一起讨论在这个行业怎样在大湾区捕捉商机，到时都会有一对一咨询啦等等。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我们这个 GoGBA 网站那边去报名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贴近大湾区的行程，就一定要定期上到去 GoGBA 一站式的平台。另外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贸发局的活动又或者服务详情，亦都可以致电贸发局的热线电话183-0668，又或者是浏览 go-gba.com。 今早早唔该晒你 Patrick， Thank you， 唔该晒思芬。 或者他没有嫌弃我双手，或者他没有无情退后，情绪坏透怎呼救，与世界开始脱钩，失去他没有而泪透，根本他近我早已被诅咒，任爱极浓厚亦继续哑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太慢了，注定失手别内疚，我们早已被诅咒，任爱极浓厚，大事也没法开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太挽留，注定失手So 佢名字系林峰啊，有呢首作品啊，《爱在三千的宇宙》咁啊，亦都恭喜啦，系啊，佢哋嘅主创团队啦，九龙城寨啦，咁啊，连续41日啦，咁啊，单日票房冠军，哇，1亿，咁啊，好大机会咧，冲一冲个香港嘅历史票房系历史，厉 害哦， 好厉害啊，咁啊，琴日见到团队啦，包括啊。古老板啦，古生啦，咁啊，同埋一众佢嗰啲城寨嘅朋友仔啦，咁胡子同啊等等啦，咁样都有出席啊，1亿喎，咁啊，睇下会再冲上去高啲嘅位置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越南国家主席苏林表示，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头等优先。苏林在河内会见中国驻越南大使洪波的时候说，越中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当前国际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双方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团结合作，维护共同战略利益。苏林表示，越方愿意同中方一起保持高层密切往来，推动各领域合作提质升级，加快跨境铁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传统友好宣传，更好管控分歧，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洪波说，中方坚定支持越南保持稳定，加快发展，愿意同越方坚持两党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携手走好符合各自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维护双方共同战略利益，推动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荷兰军事情报部门表示，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的范围比最初想象的更为广泛，目标包括几十个西方政府、国际组织以及众多从事国防工业的企业。荷兰当局说，一个由中国支持的黑客组织几个月内对全球至少20000个目标发动网络攻击，受害者数量甚至可能更多。又说这个组织去年曾经对荷兰国防部发动黑客攻击。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并未有回应，中国政府一向否认网络间谍活动的指控，并且表示反对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购买枪支时所涉及的三项控罪，陪审团裁定全部成立。亨特在2018年购买枪支时，向持牌供应商讲大话，在一份联邦购枪表格上未有披露非法药物使用或者对麻醉品成瘾吸毒，并非法持有枪支11日。亨特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联邦法院听取宣读裁决，第一夫人吉尔亦都有到庭，但是裁决宣读的时候他并不在场。亨特其后和吉尔以及妻子梅丽莎一同离开法院。拜登在声明之中说，接受案件结果与吉尔和家人继续支持亨特没有改变。法官暂时未定出判刑日期，据报亨特可能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和最高$750,000的罚款。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8,832点，跌30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1，日元157.11，瑞士法郎0.898，加元1.376，人民币7.255，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14.79美元，卖出2,315.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 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几宗交通意外啊。咁先讲翻青屿干线啦。咁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啦，咁近比较咧系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咧系比较挤塞噶。咁啊，较早前咧青屿干线前少少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桥面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后少少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啦，近住吸水门桥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咧都系排翻去青沙公路啦，近住金竹角。咁所以而家咧下层仍然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咁再重复多次啊，就系、是、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近住吸水门桥嘅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后少少青马大桥去机场桥面嘅意外就清理。好，咁但系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啦，都系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金竹角。咁青屿干线下层咧，而家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咁另外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李景湾。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李景湾。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啊，近住清水湾小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咧，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所以影响到呢一段嘅清水湾道啦，去翻龙虾湾方向，龙尾排到去郑直之中学对出，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亚公湾路。咁我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清水湾道近住清水湾小学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龙尾排到去郑直之中学啦，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亚公湾路。观塘的安欣街安秀道交界近住安泰村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而一带都是车多的。观塘的安欣街安秀道交界近住安泰村的回旋处有交通意外，而一带都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去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在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休憩处。另外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慢线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嘅。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啊！就是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近住吸水门桥后少少咧又有意外，咁所以而家青马大桥啊，同埋青屿干线啦，去机场方向咧都系挤塞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 我都做得到。 8:39星期三的我都做得到，今日做啲咩呢？首先问下你哋，你哋本身呢有冇啲乜嘢情况之下你哋会规划自己嘅行程㗎、哦、 每日都有喎、 啊、每日都有㗎、啊、 每日都有喎、 啊、即係臨瞓前前一晚臨瞓前呢就会諗定啊听日做啲咩点样点样㗎嘛、嗯、 应该係我觉得自己啦係不断规划緊唔同日子嘅 schedule 到底应该点样 係啦、啊、当我哋同步係管理緊四五个 schedule 嘅时候呢 係啦、 啊、因为你哋 就好需要规划 係啦你前一日夜晚先至准备嗰係赶唔切㗎啦、 啊、 一有啲咩就已经摆入去个电话入边咯， 通常都会有啲喺云端嘅，可能全家人都有得睇到， 系啦系啦系啦， 即时同步嘅， 系啦， 咁就最方便咯。 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应用程式咧，都好方便，系有几个嘅总之有电邮，你哋一齐登入去咧，就可以大家知道，我先生今日做啲乜嘢啊，睇晒噶，以前唔系噶嘛，唔俾人知噶嘛呢啲。 其实而家即系要mark 自己嘅 schedule 都好方便，你甚至乎去到预约某一啲可能餐厅一啲嘅活动咧，佢自己都會幫你個電話入邊咧就做曬升曬上去嘅，係啦、 啊， 咁都好方便嘅。即係只要你係有報到個 email address 嗰一類型嘅話咧，你基本上所有 details 嘢都唔使自己由頭寫過、 嗯， 已經直接問你係唔係允許佢幫你升入去咁樣咁就撳咗就得啦。 係 啊係啊係啊，方便嘅。 不過我都知道有啲朋友咧到而家都係中意用紙筆嘅， 係 有啲就係啊， 係咪啊？ 我係手寫 schedule 嘅人嚟嘅， 係啊，即係始終有嗰種啊，你寫過一次個腦會更加深刻印象。 系啊，系啊，同埋咧，你随时可以改啊。同埋我试过用过电话嘅应用程式，我都试过嘅。但系我就系因为电脑唔系好叻啊，我一 delete 咗咧，冇晒，咁、 哦、 我就真系全部冇晒，我就觉得哇，好唔可靠，可能系我自己唔系。 咁本嘢都会你突然间跌咗，漏咗喺车咁样。 我 冇晒啊，好惊啊，都系嗰个反应。哎呀，冇晒啊，好惊啊。 我又未试过唔见 schedule， 同埋咧有阵时，譬如我有阵时咧，出街嘅时候带细袋仔噶嘛，女士。咁、但系我又要想随时，如果有啲人 message 咗，究竟你听日得唔得闲？或者下个星期得唔得闲啊？咁样咁我咧就会系，譬如我系而家六月啦，我会影定成个 schedule 嘅六月嗰个相喺个电话，有啲咩事出街咧，我都随时可以睇到咁样。咁但系我都会继续坚持咧，系用手写 schedule 嘅，系啦。咁我觉得规划行程咧，其实系如果大家就咁谂咧，应该净系觉得啊，系咪去旅行嘅时候先至会规划行程？ 特别自由工作者更加应该多啲 schedule 自己啦。系啊，可能系因为我哋就系。自由工作者、所以就对于呢一样嘢唔陌生。咁但系如果你话平时真系翻工咧，好稳定情况嘅人、都系翻九放六咁样嗰啲咧，可能又真系未必会经常系咁样做。 个 schedule mark 翻低自己几时去玩， 系啦， 系啦。 所以咧呢、這个暑假咧，其实小朋友系一个好值得学习点样去计划行程嘅一个好嘅时机、究竟你临瞓前嘅时候规划定听日嘅行程系点样样咧？听日大家一家人都可能会好轻松，起码自己有个期待。 系啊， 制造一个期待感俾自己啊！原来我听日咧可以去我最中意嘅餐厅嗰度食嘢嘅，或者我听日可以睇戏、 咁都 OK 喎、 仪式感、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杨校长。 早晨啊，嘉明。 都是改不到口咧，就算退咗休，都仍然会是称呼前保良局陈守仁小学的校长。 是校长，是花名嚟嘅啫。 咁又是好多人都是校长吓，乐坛都有校长。好啦，咁今集咧，我哋继续趁住六月份啦，考试旺季啦，讲下各位嘅家长朋友点样可以真系陪太子读书喺呢段咁紧张嘅考试季节，同佢一齐去安守过渡咧。 嗯，呢段时间咧，其实我觉得系一段。好好嘅时间嚟嘅，就系你可以观察一下，第一就系小朋友其实佢点样去面对困难啦，第二就系考试即系都系挑战啦，叫做，咁同时间亦都观察紧自己同细蚊仔个关系系点，即系你嗰个唔系突然间生出嚟噶嘛，个考试唔系。突然間話俾你聽有噶嘛？其實一路都知道，久唔久啊，兩三個月就嚟一次啦。咁所以其實咧，所謂陪太子讀書，都係當然我哋係講笑啦。其實大家一齊面對，我覺得呢個都幾緊要。咁喺呢段時間裏邊，我覺得有時候就唔會怒氣啦，會擔心啦， 咁會有啲情緒嘅， 係大家都有啦，即係會發火添啦，分分鐘 爆炸啦。 喂，咁我覺得咁，第一咧就係、 既来之则安之。 嗯， 嗱，则安之咧，大家都可能系以为，喂，系咪真系就咁算啊？其实唔系。 嗯， 喂，呢个安，中文就安啦。咁我哋以为就系、是，好似平常心啦，就咁算啦。其实唔系嘅，呢、這个安咧系安排啊，各位。 哦，原来系咁。哎呀， 用英文咧好少少嘅 settle 啊。 哦， 喂，即系要安排好佢哋。 系， 既来之，咪则安之咯。 嗯， 啊，大家仲可能记得我咪讲话睇餸食饭嘅。 系啊， 咁啊睇下今次系咩考试先，那个性质系点先。 嗯， 咁你初小同高小唔同啊嘛。喂，高小分分钟又话。部分啊， 情分书啊， 唔系有阵间又话要排名啊， 系咯， 咁大家真系明白，真系有个压力喺度噶， 嗯， 细路大人都有噶嘛，我谂学校都有啦，系嘛，喂，咁大家都一齐有压力， 嗯， 咁我哋就唔好将佢咧，即系升级咯， 嗯， 咁我觉得就系既来之则安之，则安之即系如何去。安排好佢咧，我覺得即係都緊要嘅，即、就、係、是、要有預備啦。咁、如果喺個過程裏面嘅時候，咁我諗斟茶遞水，可能嗰一刻都係要嘅。 愛心靚湯有時候出動下 咩蛋糕嗰只啦，或者話睇下小朋友嗰個脾性係點啊。咁有啲係緊張大師嚟嘅，咁嗰啲你可能令到佢冇咁緊張。但係如果係有一啲真係，好似叻叻地，即系叻机啊！即系佢好似唔系好跟得妥，连考试嘅大纲佢都唔系好知啊！咁我觉得都可以做啲嘢嘅，咪规划好咯。我觉得咧 set 一啲具体嘅目标，即系同佢安排一啲具体嘅目标。最好嘅方法咧就系攞翻上一次嚟睇下，就唔系爱嚟攞嚟。喂，你睇下点？你上次打成咁，咪考出或者调翻转。喂，你上次都98分，今次要99咁。梗唔系咁啦，俾你睇下先。其实考试系学习嚟，喺个学习里边咧，喺个考试里边咧，系学到自己一路嗰个过程咧，其实系如何系学咗啲乜？呢、个先系最重要，而唔系个分数啊。 系， 不过分数都重要嘅， 系重要，唔系重点。OK， 系 OK，good point， 即系考试同过程个结果咧，其实都系相同重要。 系，都好得意嘅。有时我会见到有啲小朋友同家长嘅反应就系、是、啊，上堂啲嘢都明嘅，做功课似乎平时都 OK 嘅，但系一去到考试嗰份卷咧就呆咗喺度啦，咁样样会唔会就系因为啲压力或者系纯粹唔识得点样去应对考试呢个咁大嘅两个字咧？ 嗯，你讲得啱啊。其实有时候即系都系要策略噶嘛。 哦， 我最记得咧就系、是、我睇我阿妈煮饭。我细个时候好中意企喺门口咧，厨房门口就睇阿妈煮饭。 嗯， 其实佢原来系有佢一套嘅，但我始终都系唔明白，即系第一步系咩，第二步系咩？因为佢有时唔系好同嘅，即系有时系可能洗米先嘅，但系有时可能佢洗菜先。 嗯， 喺度处理某啲嘢咧，就真系唔一样。但我觉得咧，其实就系会令到细蚊仔咧，系佢知道自己系点嘅。同埋佢有信心，咁所以策略咧，有時候係要教下嘅，但係唔係一定要佢，譬如話我有個策略 A 咁啊，咁唔係一定要佢用曬你嗰套噶嘛。 嗯、 老實講，以前考試個方法同而家考試嘅方法都唔同啦。 係啊， 但係你話睇大題目嗰啲咁就都一樣噶啦，係咪？咁、我諗咁細個咧，其實就等佢自己去有一個心，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就係、是、培養佢有個心， 係 去諗下計仔，係啦， 嗯， 同佢講。我哋要谂下计仔，点样去打大佬，即系打机咁啊！一讲打机应该得噶嘛？ 系 有冇攻略咧？ 嗯， 系啦，就俾啲攻略佢。你即刻一转咗咧，佢可能啊，系一、叮一声，系、好似老师讲过呢句、咁佢咪着咯？着咗就得噶啦。不过第二点咧，其实呢度想同大家分享咧，记得要同你嘅队友要夹咯，即系你屋企有队友噶嘛。 啊 即系唔一定系猪队友嘅，即系有好多队友啦。总之， 最希望嘅龙队友真系好难先至揾得到 的。都唔紧要嘅，其实我觉得咧，总系喺呢个时候咧，大家互相帮助。 嗯， 打下气都好啊。 咁啊系， 系去买个蛋糕都好啊。 嗯， 买零食啊，即系我觉得有策略都系好紧要。咁另外仲有第三样嘢， 系 即系如果个细蚊仔有阵时候，其实就同佢嘅知识冇关系。是跟他的情绪有关系、他紧张、 哎、 有些很多不同的呼吸法的、

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舞舞舞，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Now one, two, three, exit。 嚟自郭富城嘅 Exit， 而家咧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低嘅水平，1-3啊。 吐露港好多人每日朝头早都会经过呢、这个位于大埔沙田一带嘅吐露港，到底个名字嘅由来系点呢？想知嘅话，包元浩转头话你知。以前嘅时候有大埔海同埋好多嘅小湾噶，咁但系因为风平浪静，水质非常之合适，去到生产就系珍珠同埋蚝等等嘅海产噶。原来自唐朝开始，呢一片嘅港湾入边亦都出现咗好多小规模采螺同埋取珠嘅活动噶噃。采珠嘅人咧都系啲水上人嚟噶，佢哋喺自己嘅脚上面就绑咗一块嘅石头，令到自己咧就可以沉喺海底嗰度就攞一啲嘅螺噶。朝代更替，有啲皇帝咧就非常之中意珍珠。所以就会叫啲人大量开采，有啲有皇帝认为沉迷奢华珍品咧系害国害民，所以禁止采珠嘅活动。去到清朝之后，大埔海嘅采珠事业咧先至慢慢衰落噶。去到今日仍然有少量嘅渔民都会去到采珠，不过大部分咧都系已经去到做药用噶啦。吐露港呢一个名字最早出现咧就喺清朝嘅后期。根据翻一啲史书记载，呢本书就叫做《香港地名与地方历史新界》一书。在1830年代的时间，宝华号闯入大埔海探测，并且就将这个大埔海命名为粗鲁哈巴， 雖然不知道當其時英軍為何會以 TOLO TOLO 這個字去命名，但在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在剪拓香港戒指專條的附帶地圖上，這個名字已經是雙方承認的正式名稱了。不過仍然有不少的本地居民原來沿用大埔海這個名字，隨著大埔新市鎮的建立，同一個地方擁有兩個名字，大埔海和吐露港，曾經一度就引起居民的關注。所以大埔區議會在1980年中期的時間，就因應住吐露港和大埔海這兩個名字去做討論，亦都有根據主流意見認為，吐露港這個名字雖然不是土產，但是有住萬花吐露的優美意境，所以呢就用到今时今日啦。 九点零九分，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今晚美股表现。投资者关注美国五月通胀数据同埋联储局的利息决定。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其中标指同埋纳指继续齐创收市新高，道指要跌跌120点，标指升14点，纳斯达克指数升151点，升的原因何在？很多时候大企业公布完发布会，一开始大家未 feel 到正的，到 feel 到正的时候股价就会急升。讲的是苹果公司，它的年度发布会发布了新的人工智能，明明昨天好像股价上无甚了了的，但是昨天隔晚美股开出来股价已经急升了 7.2%， 收报这个 207.15 美元创了收市的新高的。港股那边手怎么看？港股那边手差一点，几只大型的蓝筹股都麻麻地的，看看今天港股 ADR 开出来都有机会争啲嘅，要跌144点啦。咁啊，大家想观察市况嘅话，转个头开市就可以多做功课啦。呢个时间呼吁电话先咯。 冇错啊，今日咧就系2024年6月12日啦，农历嘅咧就系5月初7，睇下咧有冇啲即系我知道老人家咧可能会计旧历噶嘛，咁我哋咧新一辈咧就可能计新历嘅，咁所以睇下有冇今日咧都系今日生日噶，今日咧都有个 quota 系可以俾大家咧打过嚟 morning call 嘅。 系，除咗生日都系啦，父亲 父亲节啦。 今次就系 礼拜日咯， 呢个礼拜嘅爸爸节律啊，大家即系做母亲嘅又要帮自己嘅另一半去谂下啦，父亲节，或者调翻转头自己系人哋嘅女嘅，系咯，都有呢个父亲节热线可以开放。 其实可以分享一下咧，到底爸爸同你觉得最 sweet 嘅一啲嘅回忆系啦，以前爸爸做过啲咩令到我觉得今日又有啲好大嘅进步嘅？大家有冇爸爸有冇啲成功嘅格言啊？可以俾到你，可以令到即系你一路以嚟都做得几好。好，咁又可以分享一下俾啲听众听。 系啊，甚至乎我知有好多爸爸系娱乐大师嚟嘅。点解爸爸咁好玩呢？又可以带嚟同我哋讲下。 系个节目名嚟喎。点解爸爸咁好玩？ 系今日点样玩爸爸？ 江山如此多分咁样系咪？嗱，你会睇到一样嘢，好重要。 点咧？ 就系咧。呢个父亲节咧系冇跑马嘅，冇跑马系褪咗礼拜六 安排好嘛？ 礼拜日咧啲老豆冇得话喂跑马唔庆祝，有啲阿爸好曳，佢哋唔想庆祝，系曳得滞，有 借马顿 系冇呢支歌仔唱吓，咁希望大家父亲节快乐，1872388打个电话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 晨光好友， 我哋系 All In。 啊，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咧，咁啊有小白喺度啦，亦都有船仔喺度嘅。 早晨啊！ 早晨啊吓，咁啊今日咧喺直播室入边咧，又系人才仔仔嘅，有一对女团咧嚟咗我哋直播室入边嘞噃。 系啊，我都好兴奋啊，睇下我可唔可以加入佢哋啊嘛。 咦，系、啊。可以問下佢哋喎， 係啊，不過可能佢哋啱啱就呼咗啦個 quota， 誒加多個人啫嘛， 問下得唔得啦？ 係啦係啦，佢哋就係 All In， 係啦，咁啊 All In 呢一隊嘅女子團體咧，咪四位嘅朋友嘅，咁啊四位都係嚟自澳門㗎，係 啊， 咁啊你不如先自己介紹自己先啦。 Hello， 大家好，我係隊長，我主要嘅擔當就係創作嘅，我叫 Kayaku， Kayaku 日文嚟嘅喎， 係啊，冇錯， 即係哦，你都識日文嘅喎，咁就係 Judo， Judo， Judo， 好好好好，跟住另外咧。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mmy， 咁我系 All In 入边咧就系主唱嘅。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is， 系 All In 入边我是主舞。 Hello， 我是 Abby， 我是打综合型嘅。 哦，综合型， 系啊， 即系万能、哦， 咩都可以， 咩都得嘅、哦。好啦，咁其实有个问题都想问好耐，因为香港同澳门虽然就叫一河之隔啊，系嘛？ 一海 ，系一个海嚟噶啦，唉，河嗰个系深圳，咁啊一海之隔，咁啊呢个一海之隔其实都耐唔耐都会有啲澳门嘅歌手嚟到香港嘅。咁如果你哋系组合形式嘅话咧，就之前就应该系乐队出就 Sola， 大家会比较常认识啦，都系嚟自澳门。咁但系如果女子组合嚟讲，喺我印象之中，应该系你哋系咪第一队啊？ 冇错，就系、是、第一队啦。 系啦，嚟到香港嘅，咁喺澳门同喺香港两方面发展嘅速度啊，或者各样嘢，你哋发觉啲咩？有冇唔同定系点？有咩困难嘅地方？系咪下要搭船或者直升机过嚟咁样？ 我有一日搭直升机，而家暂时要熬金巴嘅，熬两个钟过嚟咯，即系今日要八点起身， 一阵又要熬翻去 咯。即系呢个系最大嘅困难嘅，对你嚟讲算唔算咧？ 每一日其实基本上用四五个钟头咯， 喺通勤上边。 系啊，我哋会之前又要化妆啦，咁化好晒妆，即系起身提早两个钟，咁跟住你要去金巴嘅时候，又要提早多一个钟，跟住然后你再到呢个地方，可能又要两个钟，咁你其实五个钟， 可能要锻炼一啲喺车上面化妆啊，细嗰啲技能咧，可能会比较好， 要熬住花咁样， 话 利用碎片时间， 会唔会话都谂住，既然你有咁多嘅，即系你出道嘅歌又系喺香港啦，有冇谂过其实不如搬嚟香港住啊？索性 好多人成日问呢个问题噶， 系咯？ 你估我哋唔想咩？希望多啲工作嘅时候咁啊可以咯。 但系又挂住猪扒包咁样， 挂 间唔做葡挞， 鸡蛋仔。 我又觉得过嚟系唔困难，其实依家来回系方便嘅，只系可能我哋需要时间咯。你知啦，女仔又要扮靓啊嘛，执靓啲嚟见你哋，系啦。跟住你话过嚟，其实真系好方便噶啦。而家澳门去香港，你哋都多啲。 系啦，有梗系有啦。 嚟搵我哋玩。 系啊，有阵时真系又要化妆嘅。我哋即系晨光嘅船仔啊，同你做为咗见你哋咋？佢化妆化咗成个钟啊！ 哎呀，呢啲嘢唔好讲咩 天生丽 质。佢化妆又冇用，佢要整容先得嘅，应该。 就我觉得应该唔需要整容。 你嚟见我哋第五成员。 系啊。系咯，喂，调翻转得唔得啊？嗱，你哋就喺澳门出道，咁、但系就喺香港，亦都有好多派台啊， 系啊，我哋嗰啲香港嗰啲限定食员， 系啊，冇错， 你头发嘅颜色同我哋都好似啊，即系嗰啲女团 限定，真系同我一样啊， 系嘛，我都染咗头发， 等下喺出去结拜啊，你哋， 快啲谂定担当， 五个人 主持都有染， 五个人排位仲好啊， 系，哦系，系，咁啊左中右全部包晒，系嘛，好啦，咁啊我。知道你哋都有啲歌曲啦，咁歌曲創作系咪全部都系你哋自己定系点样噶？ 暂时都系 Eric 去负责去揾人拣适合俾我哋嘅，因为我哋唔系唔想创作，而系因为佢会觉得，尤其是第一首歌对于我哋嚟讲好紧要，佢会好清楚成个市场系啦，同埋整体上面我哋佢系揾过我哋一齐倾偈嘅，即系了解晒我哋所有嘅特质之后，佢先去做呢一首歌。 我哋呢一首歌系 Eric Chan 监制啦，然之后系林宝帮我哋填词嘅，系啦，都系一个非常之感恩嘅一个阵容啦。我哋呢啲 potato 可以请到咁多大神， 其实香港音乐人好多咧都唔会谂过。artist 自己本身系点样，系适合嘅歌，又觉得做咗只好嘅歌咧，其实对大家嚟讲呢个先系最重要。 系好感恩。 系啊，但系因为 Eric 有讲过嘅，佢话佢好少做女团嘅，即系佢做亲都系仔咁制噶啦。跟住然后系老板同佢沟通之后咧，先至话要做咁样。系啊，咁然后佢先肯。 点样可以令到你哋四个女仔行埋咗一齐，成为咗一对女团呢？ 就是因為我啦，佳欣咧就喺澳門咧有一個show叫做 Sim 嘅，咁因為疫情嘅時候咧，當時我哋就要投 要投單位嘅，咁我哋就投咗我自己一個投咗一個限定女團，咁當時亦都唔係佢哋三位，係澳門嘅其他 artist， 咁之後中咗啦，亦都呢個 show 完咗之後，老闆就覺得哇，我好想做喎、啊，係啦，我想做啦，咁然後佢就話其他個三位亦都有佢自己嘅目標，咁佢就話不如你去埋班啦，咁因為我亦都曾經做過佢哋三位嘅評審，咁或者係喺唔同嘅表演見過佢哋、哦， 所以就喺個比賽 camping 嗰度就揀質咁揀翻佢哋翻嚟。 係之後，其實之後佢哋都去咗其他地方讀書噶、嗯，然後咧就真係一啲緣分嘅。當時因為疫情，佢回流，阿 Sammy 回流翻嚟，咁我就 回流 係啊，我就見翻佢，跟住我就。就遞出我嘅橄欖枝，你有冇興趣？ 佢唔同場合執我哋翻嚟嘅，即係其實我哋喺讀中學嘅時候咧，佢又做我哋評審。我嗰陣時又覺得哇，大家姐喎、啊！但係後屘咧，我哋竟然可以做隊員，因為佢係唔同場合揾翻阿我啦、阿 B 啦、Iris 啦，佢話誒，不如我哋去做個女團啦，咁我哋就傻更更咁樣誒 ，OK。點知前三年都冇收入嘅， 係啦， 爭啲解約俾我哋， 係啦，解約風波等阿 B 講。 因為我哋都簽得耐㗎啦，因為我哋已經續咗約一次，跟住大概都有四年嘅時間。咁、前一年第一年嘅时候真係好兴奋啦，因为阿卡嗰陣时係签我返嚟嘅时候我都唔知哇要组一个团嘅，之后就话、哎、你有呢堂上啊你就去上下啦、就係练习咁样囉。 係囉，咁点样装备自己呢？ 嗰陣時有好多老師幫我哋訓練啦，咁樣咁其實唱歌跳舞啊，同埋學一啲可能心態啊、主持啊呢啲都有上堂嘅。 係，你哋都做好多主持。 其實公司有泵水嘅，幫我哋去鍛鍊自己，係啦。公司係真係all in緊嘅。 係 係啊係啊，咁都成長咗好多呢三四年。 但因為疫情咧，其實我哋好兩難，因為當時我哋有諗過喺中間到第二年嘅時候係諗住係入即係入嚟香港，跟住就留喺嗰度住。但我哋亦都有諗嗰個狀態就係、是。其实都好棘噶，因为譬如真系住都好啦，我哋又未知道可以点样做，同埋最后冇做咗呢个决定，其实系一件好事或者系一个好嘅安排咧、嗯。就系因为如果唔系因为咁，遇唔到 Edward，、又遇唔到 Kenji，、或者即系好多嘅人会帮我哋，咁所以变咗其实当时如果系喺第二年过嚟嘅话，其实我哋就真系盲摸摸噶啦。 咁你哋有歌曲啦，咁歌曲喺网上面都有得听啦。咁、我哋亦都会，当然系有得播啦，系啦。咁呢一首嘅歌，其实你自己又介绍下。 咁呢首歌咧，其实好多人都觉得好热血嘅，唔知道你哋 feel 唔 feel 到？哇！你可以睇我哋嘅舞步啦， 非正统私立学院， 仲要有日文啊入边， 带咗半嗰句。 系啊，你听完会好有力量咯。但其实我哋真正想表达嘅嘢系三个字嘅啫，做自己。 我哋造型方面咧，你可以睇到，咁我哋正统嘅学员咧，可能就啊好乖啊，着晒校服，但我哋唔一样嘅，我哋有盔甲噶。 哦，盔甲嘅。 系啊，我哋好多装备都有盔甲啦，跟住我特别啲，我系一只猫耳仔。 系，我记得你只猫耳仔。 系，我系只猫耳仔啦，咁所以好似猫咁样，成日捣乱啊，但系其实中意佢嘅人都系好中意佢嘅，就系、是、表达呢啲咁样嘅出嚟啦。 咁、你真人有同只猫猫一样咁可爱嘅、 多谢。 系啦，咁啊啲客套说话咧就可以留翻我哋下一次咧又再讲过啦吓。嗱，今日听住歌先，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唔该晒，拜拜， 拜拜。 尽情迎青春风，行为学识都已足正统，仍然没有用。配清风，能量成分太汹涌，追捧民生都要卡通那种，从长民政太拘束，除非社内制度开放松，原油道亦没动。 守面球呢项嘅运动原来起源于1989年日本嘅名古屋，由一位叫做山口荣三嘅先生所发明同埋推广嘅，玩法就同网球、羽毛球等等嘅运动有啲似啦。咁但系佢最不一样嘅地方就系用手代替咗个球拍，所以话参加嘅运动员全部都系直接去到接触个波噶。守面球呢项嘅运动系为咗一啲唔方便做激烈运动嘅人士而设噶，所以非常之适合中老年人去到试嘅。讲翻守面球嘅规则同埋设备先，佢只系需要一个守面球、不足一米高嘅网架，以及咧就系合适嘅室内场就得噶啦。守面球咧系由高密度嘅海绵去到制成，弹力咧比较弱噶。同一时间佢重量比网球轻，就算俾人击中咗嘅话，身体都肯定唔会受伤。守面球嘅场地亦都较为细，长者需要跑嚟跑去追波嘅机会咧，相对嚟讲亦都减少嘅。由于佢系靠手掌去到击球，所以参与嘅朋友系要因应球嘅方向咧，考虑用左手定还是右手去到接波。呢一种嘅模式系非常之有助锻炼身体嘅协调性，而守面球本身亦都系全身嘅运动，可以训练埋下肢肌肉同埋身体左右协调平衡力。而喺比赛嘅过程入面，更加需要有唔同嘅策略，可以训练埋我哋嘅思维添。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D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六月十二号嘅朝头早，又要揾嚟阿祥啦。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呢？ 咁送俾大家有盘点政策啊。咁今集咧，我哋邀请到劳福局，即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啊，孙玉涵局长咧，上嚟盘点一下佢嘅政策措施。咁今集咧，佢首先会同大家咧简介一下现时啊一个社区保姆服务及奖励计划有啲咩嘢进展啦。咁另外亦都会同大家咧讲解一下咧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嘅立法原则同埋进度去到边度。另外啦，亦都会剖析一下咧社区客厅啊。呢、这个比较新嘅构思，佢究竟系运作成点咧？佢成效系点样咧？咁最后亦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共创明天计划啊最新嘅情况。咁今集啊，孙玉涵局长咧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儿童啦、青少年啦，亦都有儿童啊、婴儿啊等等唔同嘅福利嘅条例上面嘅一啲政策。咁大家关心嘅话咧，记得要留意今晚7:35嘅盘点政策啊。 系最近咧都有新闻讲呢一个嘅爱心社区保姆服务啦。咁其实呢一个嘅服务系有啲乜嘢嘅内容咧？其实主要咧系想帮一啲可能你成日都要翻工，或者你个工作时间唔稳定，可能又系突然间有啲需要嘅，或者系都唔系噶，可能系我不嬲都系有需要嘅人咧，去提供一个譬如9岁以下嘅小朋友，帮你揾一个照顾嘅家长，你当托管形式啦，照顾你嘅 B B， 咁就费事你 B B 啦，可能系要独留家中啊，亦都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守望相助嘅，所以其实呢个计划本身系个原意好好啦，咁但系究竟个内容系点样呢？同埋仲有其他，譬如头先提到嘅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等等，究竟系有啲乜嘢嘅进度？想知道更加多咧，就记得留意晚上7:35嘅盘点政策啦。去到8点嘅医生与你啊，今集会同我哋分享啲咩呢？ 今集醫生與你咧，同大家關心一下咧，我哋兒童同埋青少年嘅精神健康嘅情況啊。咁話說而家六月啦，考試季節啊，好多學生哥咧，佢啲壓力啊飆升咗啦。咁甚至乎咧，產生咗好多唔同嘅情緒問題。咁其實咧，除咗學業之外咧，兒童同埋青少年咧，其實仲面對咗好多唔同嘅困擾嘅。咁佢哋壓力來源係邊度咧？節目會邀請咗一位咧精神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解釋一下咧。而家喺我哋呢個數碼化嘅生活世界裏面啊，對呢啲兒童同埋青少年發展產生咗啲乜嘢影響？亦都有啦，即係各種嘅精神疾病嘅病徵係點咧？咁啊，即係萬一我哋屋企小朋友咧有呢啲精神壓力啊，甚至乎可能有精神疾病嘅問題，我哋點識去分辨咧？咁專科醫生會同大家講下啦。咁亦都係會講下啦，你嘅情緒啊、精神出現問題，點樣可以幫到佢哋？點樣可以及早介入同埋幫佢哋治療咧？咁大家都有興趣呢個議題嘅話咧，記得留意今晚8点醫生與你啊！ 我成日聽人講話啊，點解而家好似多咗咁多人有抑鬱症啊，或者焦慮症，即係情緒方面好似冇咁穩定嘅咁樣。我都有諗過呢個思考過呢個問題。 最后咩得出嘅答案呢，我自己觉得啊，非科学统计嚟嘅。我自己觉得呢，係因为大家对于情绪嘅认识多咗啊。 哦， 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咩时间你有呢个情绪、嗯？哦，原来咧你而家成日都食唔落饭，你又成日屙，可能你成日晕，原来 check 好晒真系冇事咯。咁我哋而家呢个社会就知道，其实唔系身体有问题啦，系你嘅压力咯。 嗯，即系之前可能都误以为系身体啊，可能唔够瞓啫，可能系。熱氣啫，咁啊嘛，而家就知道我其實有可能係精神有問題啦，咁啊咁樣都有道理喎，咁樣講啊， 係啊，即係純粹係可能其實個人數係差唔多嘅，不過而家大家願意講多咗，因為個社會都接受多咗你係呢個情緒問題啦，咁所以咧呢一集都好好嘅，教埋大家究竟點樣留意翻可能年青少少嘅小朋友，佢哋可能有問題嘅時候，你點樣幫佢哋，同埋最緊要就係你要發覺到，你要留意到，因為好多時可能佢哋都好驚啦，唔想搵人幫啦。咁但係如果你係即係身邊嘅一位朋友，你見到你伸出援手呢，其實對佢嚟講係幫助好大嘅。咁所以呢，如果係想知道更加多嘅話呢，就記得留意晚上八點鐘嘅醫生與你啦。今日唔該曬阿昌，我哋聽日繼續講啦，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點到十點， 晨光第一線，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飲食图鉴帮你諗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點开始，集精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線， 好，在新闻之前呢，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呢就係、是、天气炎热㗎喎，短暂时间呢係有阳光㗎，以及呢係有几阵嘅骤雨，都係会有啲雨水喎。今日呢市区最高嘅气温啊，去到32度，新界啊而家要留意啦，再高1-2度。而稍后呢局部地区都係会有雷暴嘅，会吹和缓嘅西南风啦。咁展望啊，听日都係有几阵骤雨，日间呢都係炎热嘅。随后1-2日呢骤雨都係会较多。即系其实呢几日都系 keep 住有啲雨水啊吓， 可能感受过咧呢一个龙舟嘅气氛之后咧，枕住都仲系有呢一种端午节嘅天气， 系啊， 咁然之后再伸延埋落去，其实今个星期嘅周末咧，先至系国际龙舟邀请赛嘅盛事举办，咁、所以咧，可唔可以延续住呢个食粽嘅气氛？有冇呢种系未清未食晒嘅？ 我琴日先第一日食咋，系啊。 竟然 跟住就要开始继续清啦。咁希望大家食粽啊，记得饮翻杯茶啦，唔好咁滞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行使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89(1)及第89(4)所赋予的权力，宪报刊登公告，指明六名潜逃英国并且因涉嫌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而被法院发出拘捕令的人，并指明针对有关潜逃者施行的措施。六名潜逃者包括罗冠聪、蒙兆达、刘祖迪、郑文杰、霍家智和蔡明达，各人在潜逃英国之后仍然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警方依法向法院申请拘捕令，分别在去年7月和12月通缉各人。全部六名潜逃者适用的4项措施，包括禁止提供资金等或处理资金等，禁止与不动产相关的某些活动，与涉及有关潜逃者的合资企业或者合伙相关的禁止，以及撤销特区护照等。另外，執業資格暫時吊銷及暫時罷免董事職位的措施就適用於個別潛逃者。政府發言人強調，這些無法無天的通緝犯潛藏英國，在當地繼續公然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勾當，並且作出危言聳聽的言論，抹黑詆毀香港特區，繼續肆意勾結外部勢力包庇惡行，有需要採取措施，强烈打击。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發布人工智能個人資料保障模範框架，希望機構使用人工智能系統時留意降低個人資料外泄的風險。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鐘麗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相信本港會有越來越多機構使用人工智能，所以想提醒要注意的風險，特別是風險高的範疇，應該加強人為監督。他舉例說，如果要以人工智能協助為疾病斷症，就屬於高風險，因而每個流程都應該有醫護人員審核。鐘麗玲說，框架亦都提到涉及人工智能事故應變系統的六個步驟，先界定是否屬於人工智能系統的事故，繼續作出通報，防止擴大，作出調查以及怎樣復原等。他又說，如果人工智能事故涉及私隱，亦都有機會涉及道德問題，機構都要注意。美國政府以涉嫌強迫維吾爾族人勞動為由，新增三間中國企業列入禁止進口的實體清單。美國國土安全部發布的通知提到，最新列入清單的三間企業包括東莞綠洲鞋業有限公司、新疆神火煤電有限公司和山東美佳集團有限公司，說當局正是加大關注這些企業在新疆經濟發揮的作用，並確保使用強迫勞動製造的商品被排除在美國市場之外。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說，關於新疆強迫勞動的指控是反華勢力散佈的惡劣謊言，是美國政客破壞新疆穩定、壓制中國發展的工具。他說，美國維吾爾族強迫勞動預防法不單止嚴重侵犯新疆人民的人權，而且破壞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破壞國際貿易規則。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炎熱，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随后1-2日骤雨较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61点，跌116点，总成交金额7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86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75.8，升2蚊；美团116蚊，升7毫；友邦保险56.25，跌9毫。阿里巴巴74.85，升2仙；汇丰控股67.25，跌1.25；快手52.25，升6毫；比亚迪股份225.8，跌2.4；建设银行5.49，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9，日元157.1，瑞士法郎0.898，加元1.376，人民币7.253。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38824点，跌309点。港金报2156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11.66美元，卖出2311.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现时观塘安欣街安秀道交界近安泰村嘅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较为车多。另外，青屿干线机场方向青马大桥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长青公路近行政大楼。咁至于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翠屏南村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啦，龙尾喺将军澳隧道公路近电话机房。另外， 外较早前石门的交汇处的意外亦都已经清理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仔游礼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而西隧九龙方向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街市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龙翔道去回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车多，龙尾在苏屋村。另外启福道去回油塘方向近常怡道车多，龙尾在启德隧道的管道中间。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车多，而一出九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 激情音乐节奏，无穷摇滚魅力。Super moment， 呈现闪耀时刻。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照亮你。 彭伟霆饰演的主角近时村消防救援特勤站站长，勇敢正义。同样做消防员的父亲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加上妈妈的车祸，童年经历令他不敢组织家庭。女主角徐来又可不可以令他解除心结？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三十一。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Ficky， 我爹哋好中意听歌，令到我都好享受音乐。到咗大个先知，原来听音乐唔单止可以抚慰人心，仲可以缓解身体上同心灵上嘅痛楚。面对唔同嘅人同事，爹哋就好似潜移默化咁帮我打咗强心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私はあなたにはなれない、なれない。 Ico 的全新作品《相思相爱》在日本有非常高的人气，原因是来自票房强劲的一套超过100亿日元的侦探动画电影，而随着侦探的事件过程着重寻找真相之外，最终的结局发现原来一切都是同爱是不断有连结的。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Ico 相思相爱。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Ico 相思相爱。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 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今日嘅 Morning Call 咧就系有许太啊 ，Hello 许太， 早晨早晨， 早晨许太， 早晨早晨， 你好啊，好，今日有啲乜嘢开心嘢同我哋分享啊，许太？ 今日最主要打嚟咧就今日庆祝我先生嘅生日，同埋系去退休。 哦，退休啦， 今日 last day 喎，系咪啊？ 系啊，今日 last day 啊，系啊系啊，所以特登录咗之后留翻听日俾佢听咯。 啊，许太啊，我想问咗退休嗰个环节先，咁样咁啊，恭喜你先生荣休啦，咁啊退。退休嘅生活咧就多姿多彩啊吓，咁亦都咧即系退而不休嘅，同老婆环游下世界啊，开开心心咁样。嗱，呢啲都系祝福语。不过我又想问一下，你先生系做盛行嘅咧，同埋第二咧就系、是、今次咁日咧除咗公务员团体之外咧，其实仲有其他机构咧都有啲退休好开心会搞个 party 啊，摆十几围啊，唔系公务员团体唔系，但系出边公司会噶嘛，系咪先？咁样咯，系点噶？ 佢都係公務員嚟嘅，咁佢今日公司都擺兩圍慶祝佢。 係咁啊，開心啦！咁啊，開心啦嚇！咁啊，大家即係叫做將啲手藝傳承落去，好等下一代嘅人接棒，咁都啱數啦，係咪先？你使唔使出席㗎？使唔使攜券㗎？我想問。 哦，唔使，佢自己即係公司食飯啫。 係公司食飯啫，最緊要準時翻屋企咯，阿老婆啊，最緊要準時翻屋企咯，係咪？ 係啊。 是的，要需要做的。 会不会已经开始有些计划退休之后有什么想做？ 是啊，因为呢就其实我七年前打过来的，因为那时候我仔刚刚去英国读书，那我想、我说如果七年之后呢如果 OK 的话我都会再打一次来，因为我仔下个月就是英国毕业。 好呀， 太好啦，我哋帮手包你好头好尾啊！ 咁你又同你老公就过去嗰边就影下毕业相， 下个月会过去即系去个毕业礼啦。 系边个地方啊？伯明翰啊？ 英国好似近我都唔系好即系近嗰、那个都近伦敦嘅，一个钟头到啦，吓吓，近伦敦系啦，附近咯， 吓系英国啦，总之就英国啦。 睇到阿仔都去生性啊，唔使妈咪点担心，因为咧你我哋直播室有啲家长啊，系咪先？你都大概会有一日，如果自己的子女喺海外升学，你都大概知佢喺边个位置或者读边间学校。好明显啊，许太系唔使咁担心， 实在太放心啦。 因为系啊，因为我哋。去好細個開始咧，我哋啲帶佢周圍去旅行啊，成咁，所以好細個已經好獨立嘅，所以我由佢到佢讀中學開始，我哋都冇擔心過。 哎呀，好啊，要跟阿許太學習先得啊， 係咯，幾好喎，即係冇擔心過，成日都話養兒一百歲啊，咩長 憂99， 你根本 佢仲叻過我哋，即係佢好多嘢 planning 啊或者剩，佢仲叻過我哋，所以都係啊，所以有啲乜嘢我哋都會揾佢幫手， 唔使憂添啊，我超越咗傳統金句，許太已經 係啊，好好勁，阿仔叫咩名啊嚇？ 阿軒。 阿轩系啊， 系啦，系阿 轩 咯。 阿轩仔，轩仔可能喺嗰边学有所成，已经咧置埋业添啦，同你讲 系咪？即系佢毕到业，我已经开心 嘅。咁一定毕到业啦，外国好难毕唔到业噶。我想讲，唔好讲外国啦，香港都好难毕唔到业。 嗱，香港就难啲啦，即系香港就难少少啦，因为始终佢哋啲男仔系即系喺嗰阵时。即系都同女仔有啲少少分別嘅，咁喺嗰邊就好啲咯， 嚇、有少分別。我 哋即係我哋掛住打波，係啦，就成日荒廢學業。 唔係打波係打機啊！即 係我真係聽唔明呢句説話。明明我自己成長年代都唔係好乖㗎啦。 我估啊，許太 都畢到業喎。 許太應該係會覺得咧 嚇個別事件 係啦。許太係咪覺得女仔就即係細心啲，咁啊讀書方面咧就會用功啲？ 係啊，讀書都係女仔比較叻少，即係普遍啊，即係唔係話咩？普遍嚟講，即係我識得嗰啲，全部都係比較女仔係真係叻少少嘅，比男仔係啦。 係咩？我又唔覺得喎。我睇翻十優狀元，係我睇翻十優狀元個比例間唔止嘅啫。係啊，有陣時五對五嘅，係有陣時七對三。不過嗱，講真，大家討論下啫，傾下偈，冇乜所謂，係啦。喂，許太，我反而咧，即係今日揀呢隻歌咧，係一首愛情嘅作品嚟嘅喎。咁呢首愛情嘅作品， 因為我先生咧就好中意張學友歌，成日喺屋企哼嘅。咁佢我其實揀咗係每天愛多些，咁就話即係太多人播啦，咁其實你啲名字有啲姓氏都 OK 嘅， 多啲選擇啊， 多啲選擇嘅。 最緊要問你一樣嘢先，阿許生喺屋企有冇成日唱學友啲情歌俾你聽先？ 佢唱咯，佢自己唱咯。 佢唱俾你听噶， 唔好听噶， 自己听啫，系嘛？即系我久唔久我都即系话佢唔好。 佢点会唱俾你听？自己听， 话俾你听，许太，你要明白咧，男性男人嘅幽默。佢话就话唱俾自己听，佢梗系唱俾你听啦。都老夫老妻啦， 间、屋有边个啫？ 唔系咯，唔系唱俾你听，仲边个啊？ 你主要话佢唱俾自己听， 唔通衣柜有人啊？ 系咯， 系咪？ 即系你好老实讲，你话喂诶，买只烧鸡翻嚟食。我自己食噶晒，你边度食得晒啊？ 系啊系啊， 两公婆嘅嘢，我就唔信佢自己。 我买只烧鸡翻嚟，我都谂住自己食，不如一齐食啦。 系啦， 都系咁样嘅啫嘛，意思都系唱俾你听啦， 系咪先？ 系啊，通常都好冧嘅。 下次梗系啦，下次去山菜唱嘅时候，你挨过去，老公我爱你咁样。 哦，你话斋老夫老妻啦，都唔使啦。 老夫老妻都要噶。 老妻咧，有阵时候啲画面咧，都可以将个爱传达落去。我有阵时咧，见到有啲公公婆婆咧，即系阿公公咧，翘住阿老婆只手咧。 哦，呢样会，我哋会拖住手行嘅。 哦，咁啊好啦， 呢样会嘅。 其实呢啲咁浪漫嘅影像咧，多做咧，真系令到下一代 系会好啲嘅。啲人系即系大家个感情系会好啲。 系啦，即系其实啲后生仔女睇到，你睇下嗰啲阿公阿婆都拖住我，即系其实系一个浪漫嘅氛围，大家多啲爱个社会，未多啲好嘅嘢会发生咯。 系啊，同埋老公今日翻工就 last day 啦，听日就荣休啦，咁啊变咗由听日开始就从此以后每日都唱歌仔俾你听啦。 系啊，系啊， 好。 仲有咧就係我同你講，因為咧下個月因為除咗我去英國參觀我仔畢業之後，因為我侄女咧阿 Sarah 咧就下個月25號咧26號咧就喺英國結婚啦，咁、我亦都會同一時間參加埋佢嘅婚禮啦。咁啊祝佢哋阿 Sarah 同埋 Agent 咧就百年好合啦，永結同心啦，相親相愛啦。 係 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同我因為我啲屋企人都會過去，咁就會去一個即係旅行啦，同屋企人啦。跟住我哋自己。一家人咧就亦都要去一個 long trip， 咁我哋九月先翻嚟噶啦，即係 玩得開心啲咯， 係啊係啊，咁係啦， 越講越開心喎，我哋好羨慕你喎，我都未有得放假， 所以都好開心 嚟緊，去到九月，我想聽到你把聲要九月之後咯，咁樣係嘛？ 九月之後都仲跟住翻嚟，都係一路去旅行噶啦，去到年尾咯，到啦。 即係我哋再等多你七年啦。 即係我想聽你嘅電話，你要下 14年前後。 喂，你農曆新年先可以同你傾噶咯，咁樣數數手指係嘛？ 係啊係啊，再有喜事再打嚟。 好啊， 等你啊， 系啦， 你 好似过儿等姑姑咁啊，等你电话等到我， 你真系开心啊！好啦，咁我哋听歌啦吓，我而家好妒忌你啊！我而家好啦， 好啦， 拜 拜，拜 拜，拜拜。 曾经说过寻觅爱情，就像天与地别离和重聚过程，而我跟你平静旅程，并没有惊心也没动魄的情景，只需要当天边海角竟在追逐时，可跟你安躺于家里边各最惬意，只需要聚会场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 谓爱情？定是跟你当当时闲话着世情，和你走过无尽旅程，就是到天昏发白亦爱得年轻。不相信当天荒不再地老不透时，竟跟你多相拥一次便爱多一次。怎相信最会唱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当中有已经足够。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快乐童话像你我一对，已经足够。 正喎，呢啲學友嘅 acoustic 嘅感覺啊嚇，咁樣即係依家 甜嘅把聲， 當今兩大歌神啊，學友同埋 Eason 啊，身體健康啊，身體健康，身體健康， 擔心你哋啊， 搞咩啊，搞咩啊，係啊，唔好，係啊，唔好玩咧，快啲出嚟唱歌啊！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牛油果唔知道各位拍档中唔中意食？ 中意， 中意，但永远唔识拣。 我唔识拣啊！ 系 哦，我 成日都拣到唔熟噶， 一系就唔熟，一系就起晒嗰啲一条条黑色线。 我以前咧即系有学过，就系如果牛油果喺拣嘅时候，你发觉我哋都会拣生少少嘅，因为容易啲处理。咁点解咧？因为我哋可以叫催熟佢，系啦。咁催熟佢嘅方法放喺米缸嗰度，咁啊，通常隔半日咧就应该会熟噶啦，咁样系啦。咁呢个就我唔知同米嘅品种有冇关。系啦，咁以前学嘅时候就系话你买牛油果生就放喺嗰度啦，跟住就会好切啲啊，啲味就会香啲啊，咁用呢个方法。所以买嘅时候咧，又为咗即系成个厨房可以有更加多剂量嘅牛油果，所以就会买多少少，买生啲咁样，要用嘅时候先整熟佢。好啦，咁但系牛油果咧就成日都话 super food 嘅其中一种啦，咁都好多人喜爱食嘅。我自己都以前细个就麻麻地牛油果，但系越大可能口味都改变咗，都会觉得牛油果系唔错嘅。咁啊，牛油果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食法啦，例如我比较常熟悉嘅当然系整寿司啦，或者一啲日式嘅沙律会用到啦。咁但系另外一个方法，我又觉得几好同埋几好玩嘅咧，可以亲埋细路仔一齐玩嘅，系啦，咁就系呢一个牛油果先将佢切咗半先，切咗半，跟住你中间咪有粒核嘅，嗰粒核咧，我就谂办法撩开佢啦吓，你用你自己方法撩开嗰粒核啦，咁入边就好似有个火星坑洞咁样嘅，咁个火星坑咧，其实原来就可以用嚟放其他嘅材料嘅， 打蛋， 冇错，打蛋， yeah! 打蛋啦，除咗打蛋，芝士都得啊。你哋就將我兩樣嘅嘢擺埋咗一齊啦。我今日咧就係將呢一個蛋咧，可以有兩種唔同嘅方法嘅。咁第一，你可以選擇雞蛋啦，或者如果你覺得嗰、牛油果嗰個火山坑咧太細嘅話，雞蛋太大嚿啦，會瀉啊咁樣。咁你可以將個雞蛋變成蛋漿先，慢慢倒喺上邊。 好， 係點啊？ 鵪鶉蛋。 冇错啦， 好似抢答咁样。呢位同学一分， 突然话头醒尾、啊， 佢今日开咗窍啊！ 系咯， 自从话佢可以攞到饮水呢、這个谂饮水思源啊， 系咯， 系啊，饮水化源，古有饮水思源，你有饮水化源，攞住个壶周围问啲餐厅有冇水饮之后。有一力作啊，仲可以放呢、這个bacon 粒，即系烟肉粒落去。 系啦，冇错，以上嘅全部咧都可以放喺上边嘅。咁、你如果你将佢系纯粹鹌鹑蛋嘅，咁你放咗落去之后咧就唔好整烂佢啦，因为都咁靓。咁你就可以直接将头先譬如芝士啦、bacon 啦呢类型嘅都可以慢慢切碎咗佢，跟住就放喺上边。咁如果芝士嘅，当然系会之后会慢慢，因为我哋摆入焗炉或者摆喺嗰啲气炸锅嗰度预热咗佢，咁芝士个效果会更加好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咧小朋友都一齐可以整嘅，因为除咗系切牛油果嗰下咧，有人帮手，咁其他都应该系可以 handle 到噶啦，都可以用匙羹做到噶啦。 起个核出嚟咧， 起个核出嚟咧，大人就可以用刀一剁落去，一转个弯，其实就可以撩佢出嚟噶啦。咁但系小朋友都可以用个大啲嘅匙羹一刮刮咗佢出嚟嘅。咁、如果个窿即系嗰个火星坑刮得太大，咁点啊？咁就唔好用鹌鹑蛋，用鸡蛋咯，系咪啊？冇就填满佢啦。 我的享乐时代 嚟紧，真系好多好多正嘅地方去，好嘅地方玩。因为嚟紧咧已经有今日公布咗啦，七一究竟有啲乜嘢好去处，有啲乜嘢嘅免费活动咧，好多、哦。 系啊， 好多、哦，因为嚟紧咧七一张纸啦，系我哋香港嘅特区成立27周年啦。咁啊，寻日正式公布，包括咗有啲咩咧？免费搭电车啦，免费搭叮叮轻铁啦。咁另外亦都可以凭自己个人身份免费使用室内篮球场啊、羽毛球场啊，甚至乎啲博物馆咧亦都系免费开放嘅。 系，几好啊！我觉得有啲展览我嚟紧都想睇啊，咁真系想入一入去入边睇咯。系 啊， 我就应该咧想有嗰啲運動設施啊，喺屋場啊，因為我爹哋中意打羽毛球啊。 你爹哋又跑步又打羽毛球， 係啊，我由細到大都同我爹哋咧喺樓下打羽毛球，但係而家搬走咗啦嘛，咁我 book 個場同佢一齊打翻幾圈。 搬翻近啲爹哋咯，係啊，可以同佢一齊係又近啲電台，係啊，咁啱啊，你可以瞓多半個鐘係咪先？ 係啊，爹哋 係啊，其實幾好我啦，係啊。 講埋更加多嘅七一優惠先，因為咧，如果你想食玩嘅話咧，梗係食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一环嚟嘅，有过千间嘅食肆咧，到时会提供优惠噶。咁包括咗咧，譬如话国际机场啦、香港仔街市咧，都有唔同嘅活动啦，同埋消费嘅优惠嘅。甚至乎你想买个餸啊，都可能有着数。 唔系话 真系嘅， 据闻咧有一啲鱼菜直送嗰啲网站啊、嗰啲 app 啊，都会咧喺当日咧有部分嘅特定产品咧系有七一折优惠嘅。 哇，正、啊！侯家明你要落厨啦，咁样 终于有个人。 你系时候啦，系时候煮翻几餐嚟食下。 你够胆食嘅话，我够胆煮。 转个头有风骚快活人。